网报上载片段显示乌军在一条村庄升起乌克兰国旗。另外，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强调在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内，乌克兰领土不可分割、不可侵犯，国家主权覆盖整个领土。泽连斯基亦都签署总统令，批准执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早前的决议，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批准关于乌克兰加速加入北约的申请等。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7点，升767点，总成交金额297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5升7.9毫，友邦保险68.6升3.25毫，腾讯控股275.8升12蚊，阿里巴巴82.1升4.5，美团172.2升10.5，比亚迪股份209.4系升17.2，港交所283.2升16.6，汇丰控股42.7升2.35毫，京东集团208.8升15.4，中国平安40蚊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76，瑞士法郎8.011，澳元5.102，加元5.803，新西兰元4.527，欧元7.828。每百日元对港元5.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0点，升78点。港金报16,12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09美元，卖出1,72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咁而家龙尾喺苏屋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苏屋村。另外，兴芳路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葵富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路桥底，咁亦都影响到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富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咁再讲多次啊，葵芳嘅兴芳路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葵富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荃湾路桥底，咁亦都影响埋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富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大约7分钟，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中线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天后庙一带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

有嗰啲嘢污糟嘢咁样，死都唔企近啲，好似我惊 我 捉佢。 我哋两个都系， 我哋唔再入去。 系嗱，其实件事系咁样嘅，因为其实讲啲唔讲啲咧，大家唔知嘅。因为其实琴日咧就做呢个观众假期啦，唔知点解咧，我哋三个 超反常， 唔知压咗乜嘢咁样。所以咧，其实一啲朋友咧都喺度讲紧，就话你哋今日咧真系好癫，好癫咯，好黐线啦咁样。我哋自己都觉嘅，但系做完之后嘅话咧，我同阿小强平时咧，我哋三个一定会喺隔篱嗰间房。我哋咧都会倾一倾，有关于嘅就系听日我哋会做啲咩啊，大家要做咩准备啊等等嘅。琴日做完之后嘅话咧，我同阿小强两个企喺门口，因为 惊 死都唔肯入去， 惊我捉住佢开 会。系啦，惊你会捉住我哋咧，系咁倾。跟住我哋就话：我哋唔讲啦，我哋好攰啊，再见，拜拜。 转下头，转下头，我都唔系耐啊。嗱，其实我都冇乜电啦，我大约用咗三分钟到咧，执完我要执嘅嗰啲所有物件咧，出到咧已经唔知阿 Sarah 嘅车去咗边。可能佢已经翻到上水啦， 冇咁快咁有， 应该系去到沙田 啫，差唔多啦，绝尘而去啦，系啊， 系啊， 哇，真系劲啊！ 我去到茶餐厅叫咗碟饭啊，我爬咗两羹 就趴咗瞓啦， 打包走， 好似啲细路仔嘅事。 好啦，各位朋友，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冇问题啊！我哋今日又精精神神， 系啊，今日又好啲噶啦， 系啊， 系啊，希望大家见谅，琴日真系有啲过分。 Did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Oh no! 新，由呢首歌开始 ，I Will Survive， 同埋今日嘅节目咧，真系多到不得了吓！我自己睇个节目表咧，觉得今日真系咧密不透风。 哇， 不如 讲话 边一日唔系啊？ 咁又系， 其实我哋每一日都密不透风噶啦， 系 水不漏啦， 系啊，真系唞唔到气。 三个钟头，大家重温两次都未必够噶吓，三次差唔多啦。 冇食药咩？一日三次， 你要做家务噶嘛？ 系啊，你都要去洗手间 啊，煮饭啦，你又 要。好啦，咁啊讲到你话真系食嘢咧，我觉得咧，其实琴日咧大家都咁攰啦，即系我哋讲紧系三个，因为我哋放假咁啊，做完节目之后咁啊，翻到屋企咧都可以咧就分别咧大家唞一唞。我觉得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莫放过于你就系夜晚黑嘅时候能够食到你自己想食嘅嘢。各位观众，我琴日已经食咗大闸蟹， 哎呀，好羡慕啊！ 几多只啊？几多只啊？ 每人两只。 一公一乸。 一公一乸，冇错，系啦，哇，好开心，因为其实咧就即系谂到嘅就话都系食蟹嘅季节啦。 系啊，凉凉地。 听闻咧都已经有一啲嘅老板娘已经喺度讲紧啦，嗯，而家开始啊，好肥美噶啦，大家 嗰啲咩一定系呢啲声噶？ 知啊， 泰 国 嚟 嘅，泰国嚟嘅，系咪？系嘛？佢哋啲声梗系咁样好尖嘅。 系啊。 咁我就唉，梗系要听啲老板娘讲啦，咁就去嗰啲咧就大闸蟹嘅专门店。 即系有个冰柜喺门口嗰啲。 冇错啦，成间净系卖大闸蟹嘅啫，最多都可能系。买翻啲唔知咩上海年糕咁啊！你知讲边只噶啦，系啦，嗰一只咁跟住咧就我男朋友就去买啦嘛，每人两只咁啊，即系买咗四只翻嚟啦。 哇，正！ 好醒目咁跟住佢喺度蒸嘅时候，我应该死啦！我咪应该要讲俾佢听咧，因为咧我哋同阿徐 Sir 呢一排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一啲朋友嚟秋冬，大家要注意嘅就系你要养生啊，食嘢嘅时候咧，佢又教过我哋嘅，原来蒸大闸蟹咧嗰包紫苏叶咧系唔系乱放噶？冇错，咁我就惊我个男朋友会唔会唔识咧？咁诶，点解我一落去嘅时候，我一攞开个镬，咦？ 你当时系咪已经系兴兴地噶啦？ 我冇 准备闹， 我唔系，我见到你先兴啫，我见到佢我 对人噶嘛，大哥系啊， 睇人嘅， 我明嘅有啲嘢我明， 我睇人嘅，跟住我一揭开嗰时候，我得啊， 笑晒， 识做咁样啦。佢就系将嗰啲嘅紫苏叶嘅话，大家记住啦，就系要将你诶摆落去嗰啲蒸蟹嗰啲水里面嘅，就并非系将佢摆喺嗰个大闸蟹隔篱或者系上边，其实系要取其意思嘅，就系要将佢嗰啲寒凉嘅嘢系啊，要驱走佢，所以你就用紫苏叶啦， 连埋一齐嘅， 冇错，而系将佢咧摆落啲水嗰度咧，就滚咗佢之后嘅话咧，先至去蒸嗰只蟹嘅话咧，咁就能够取其呢个咁样嘅做法啦， 值得健康， 非常之好味。咁跟住我就觉得琴日开始嘅话都肥嘅吓，啲膏都多噶啦， 有冇滴出嚟啊？ 又未至於，又未至於，咁跟住就係咯，食完兩隻蟹，你已經覺得好滿足咯，你已經唔想食其他嘅嘢噶啦。佢仲送埋有一支嘅就係專點大閘蟹嘅醋，咁我就覺得哇，真係非常之滿足同埋好一個。係 咪仲要飲嗰啲唔知咩酒嗰啲咁樣？ 冇，姜茶咧，因為太夜啦，咁所以就係冇都冇，係啊，咁樣啦，就食咗個大閘蟹咁樣就叫做同自己叫做開咗個 蟹宴 啦，係啦，冇錯。 真係好好食嘅，每一年都。 真係好。 但係咧，我有時候我見到啲人咧，哇，可以一個人食五六隻，我真係好奇怪。我覺得兩隻差唔多。 我以前得，但係而家唔得。而家覺得滯。以前我真係試過嘅，咪好興嘅，成班人一齊會買一攞， 係啊， 跟住、 啊、 就係咁食咁食，食到最後尾嘅時候係連嗰啲 腳就唔要啦， 唔要啊嘛，好嘥啊，其實冇啦。而家 我老友 貴精不貴多。 大姐明最中意買一攞啊，叫啲朋友， 不 如我打電話問下佢。 唔係，我哋嗰時都好興嘅，歡樂今宵。一班人都係好興嘅，大閘蟹大家一齊約。 如果你人多啲嘅，但如果人唔係好多，但免咗，喂，快啲仲有四隻整埋佢嗰啲咧，我就覺得嘥咗。 冇錯，佢應該係一啲好精華嘅嘢嚟嘅，因為佢要慢慢攆同埋慢慢食嘅。 我決定咗，揾日炸炸大弟打電話俾佢問佢幾時有蟹食。 我想同大家報道下嘅，就我琴日大約咧就食一隻，即係好似拳頭仔咁大隻到啦。咁又賣到大約係$110到，咁我覺得係 OK 嘅， 係 啦，唔算太貴。同埋啲膏開始好味嘅，同埋多嘅，咁大家如果喜歡大閘蟹嘅朋友嘅話，就記住去咩啦？嚇咩話？ 啲膏實唔實啊？ 你嗰係乸定係公啊？ 唔知你嗰只 唔同㗎嘛？ 我知啊， 咪一隻公一隻乸咯。咁咪一隻硬啲咯，係啊係啊係啊，有啲就冇 口味啊嚇，你中意冇所謂，個人 口味，個人口味嘅，係啊係啊，即係有啲蟹粉小籠包咁嗰啲嘅， 哎呀死啦，我成個畫面都係橙色嘅膏啊而家， 冇錯，最緊要就係話即係大閘蟹而家開始嚟啦， 走開啊， 提一提大家先啦，咁樣。 好好正啊！今朝咧即飲食嗰啲氣氛啊，濃入籠罩住， 梗係啦！尤其是而家秋天啊，我覺得可以開始嚟嘅，因為你肥啲都唔覺啊嘛。 係啊， 就係做肥之 前先遮遮先啦。 係啦， 我咁容易俾人睇到。但係講到飲飲食食咧，我今日咧文章即係呢個討論區咧見到一篇文，咁啲網民咧就喺度講啦。誒、欸，你細個嘅時候咧，屋企有冇啲誒食飯嘅時候啲老人家啲規矩㗎？有啲屋企怪㗎咁樣樣。譬如咧，有一個人佢話咧，夾餸咧唔可以直接夾落口嘅，一定要夾落擺個碗，再喺個碗夾翻俾自己食嘅咁樣樣。 係 啊， 個 個家庭唔同㗎嘛。啊、 嗯， 有啲人咧又話嗱，唔準誒飲任何嘅飲水都唔得嘅，一定要飲湯。咁、 嗯、 我諗呢啲咧，可能係以前啲阿爸阿媽咧。啲阿婆啊嗰啲，惊佢饮完水就唔饮汤，所以咧，佢话嗰个网民就话，于是咧，我有时口渴咧，我走去饮水喉水啊，我唔敢斟水饮，好似过少少浓啊，觉得。 我都试过饮水喉水。 有冇啲规矩啊？ 我冲凉嗰时候口渴，我咪饮水啊，化下水啦。食饭咧就阿妈一定唔准七碟，一定要有一碟。即系再 哦，呢个到而家都系噶，到而家都系噶，唔准噶。 诶，同埋你哋有冇试过啲碟咧，唔可以乱摆噶？ 点啊？ 唔可以嘅，就打直咁摆噶。 系啊， 系啊，一定要摆成品正，冇错。 我唔明啊。 其实我同你系咪同父异母？ 系咩？ 应该有机会。 我可以解释俾你听，我试过，因为咧就哇，俾屋企人闹到飞。 系啊。 做咩要咁样摆嘢？因为我系新年啊。 系。 咁因为长条形嘅台嘛，咁你梗系就一碟一碟咁样摆噶啦。佢话祖先先至系咁样噶。 哦。 如果系人食嘅系啦，祖先你先至系。 长台都品字型。 我嘅意思嘅，譬如可能你三碟啦，你一定要摆嘅就两粒，跟住系啦，你要咁样摆。 哦。 你要咁样摆。啊咁样摆唔系，哎呀！ 但如果多过三碟咧，我就话 系 咯。如果多过三碟咧， 多过三碟嘅话，你都要咁摆，你唔 可以一条。 我明啊，我明啊， 明啊。咁啊就话你系俾祖先，你先至系会咁样嘅，即系啲碟咧系一拍拍住一条。 所以好多咧，我哋食嘢嗰啲其实习惯啊，或者啲禁忌咧，好同先人有关，即系等于筷子唔插得落饭啦。 系啊， 呢个又 系 啦， 呢个又系啦。 系啦， 筷子有好多嘢嘅，唔可以飞象过河啦。 嗯， 你夹嘢嘅话，你唔可以话啊见到。对面 系 啦，有一嚿好靓嘅话，你要飞过去嘅话咧，即刻哼手。 其实我唔明嘅，咁因为你家居咧，你冇啲圆台转啊嘛，咁我点夹咧？ 咁你咪唔好夹嗰嚿咯。唔系 嘅，我想试嗰嚿，咁叫人夹咯。细个时候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 你咁抵，即系咁锡你就话啫。 系咯，你其实点解唔叫你工人姐姐夹俾你？ 我冇工人姐姐， 奶妈， 奶妈妹然之后掠落你个口。 有钱仔， 你讲得啱喎。你知唔知真系啊？ 细个嗰时啦， 真系 有，系啊，有， 有啦呢啲。 系我阿妈话翻俾我听，佢以前有一个嗰啲咧，就唔系而家啲外佣，系嗰啲有条边嗰啲 马姐咯。 佢就话佢好唔中意啊，就系因为嗰个就系咁啦，即系咬碎啲嘢掠落佢个口度，我个口度，即系当我好细个嘅时候。你讲得啱啊，真系。 以前系咁噶， 有 钱仔啊，听得出啦。佢连咁样摆碟啊，佢都唔知啊，因为佢 唔 使喐手， 唔使做啊， 咁系咯。 寻日先第一次做到出矮， 出汁， 唉，真系麻烦，有钱人咯。 仲有啲咩？仲有啲咩？ 仲有网民就话， 双手嘅话唔可以摆喺个台下边，一定系要食饭嘅时候双手系要摆喺台上边嘅。 点解嘅？ 又或者就系食饭嘅时候，跛 咗系你手咁。 你一定系要捧起个碗，慢慢爬， 就唔准咁样爬嘅。 系 啊， 咁爬嗰就坑爆你个头。 系啊，系啊， 狗仔 啊，会话你做咩？只手跛咗啊？ 有啲你有一只手摆咗喺嗰度。听到咁样食嘅话，又系闹嘅。 仲有唔准动高只脚食饭， 呢个梗系啦。 有啲人 咩？你得？ 我唔得。 佢以前冇，佢以前 肚咁大， 佢以前得嘅，佢肚以前冇咁。 我都冇试过。 边有人会咁样动高只脚食饭啊？同屋企人。 你睇下大排档，好多人都 大排档梗系啦。 有啲人我知，有啲人啊，譬如话系 争呢种闹。 你做乜要闹我啫？ 我而家讲紧系屋企食饭嘛。 屋企点解唔可以有人动呢只脚食饭啊？ 点会啊？ 你问下人啦。 我屋企从来冇见过有人动呢只 脚。我从来冇 见过。老人家啊，都唔紧要。 你喺大排档就梗系啦，大排档我都会。 大排档你都会。 有时地下污糟， 我又唔想你会。 踩落去，我得啲鞋汗，话污糟我动你。又或者咁样跌啊？我直咁样放乜摆 上 去？ 系啊，我唔得。 翘脚咁。 翘脚食饭我又系唔得。 唔得。 系啊，唔得。 仲有啲咩啊？你哋有冇试过？ 仲有咧，就系话咧，有个网人讲咧，佢个筷子咧唔可以摆喺碗上边嘅。一定要摆喺台嘅，你有冇试过？ 我屋企喎， 你屋企啊？ 摆喺 碗係咪？ 浪 喺碗上面，浪喺碗上面唔得。 唔知有冇聽過？我都唔。 定要有個筷子托咁嗰啲啊？ 人哋嗰啲有錢人先係咁嘅啫。 我讀緊網民嗰啲人啊，仲有一個網民咧，佢話咧一定要攞碟咧，攞骨咧唔準攞台嘅，要攞骨碟，因為有啲屋企咧就 有 骨 碟。有錢 人，你有錢人真係，我覺得好疏離 啊！ 係 啊， 我哋鋪報紙嚟食飯嘅咋。仲要系打孖四张， 惊要抹台 啊！哎呀， 会抹蚀嗰块布啊！ 仲有拣嗰啲招聘广告，因为咧浅色啲啊，你唔好整佢黑掹掹嗰啲啊！ 你今日食完之后，成手污糟晒，手踭嗰啲啊， 冇理由有骨碟嘅，我从来冇听过骨碟。 张台咁细， 仲 系睇翻 仲骨碟。 其实咧，头先嗰个就网民讲嘅，但我嘅都真系有骨碟嘅。 唔系， 因 为 你有钱啊嘛， 你哋冇唔用骨。 唔好， 哎，你真 骨碟有几贵啫？ 讲我哋， 你嗱骨碟我当你 唔 贵，你张台冇咁大， 系啊， 大佬我哋 住嗰啲地方啊， 接台仔，你仲要买骨碟， 仲要朝航晚餐， 我哋坐凳仔食饭噶， 真嘅真嘅， 系咪先？ 系真嘅， 你又嗰啲咁 多啲人嚟嘅话，你开两台噶嘛，啲细路赶埋去另外嗰边噶嘛， 又要有阿马姐帮你攞， 咪系咯，唉， 太 离 地 啦 呢啲，我哋啲好草根。 不过系未动高脚啫， 有咧， 冇咧， 得得得得得，咁你今日同佢食饭，你动高只脚，证实呢个讲法。 我今日又唔同佢食喎， 我食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三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朝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联同副司长王伟纶和多名局长出席。在开始前，陈茂波同出席的立法会议员合照。今次交流会，议员同出席的官员会就不同政策和关注事项交换意见，包括金融服务、土地供应和发展、房屋供应、运输和物流、经济发展以及创新科技等。政府调整机组人员检疫安排，国泰取消外站闭环措施，只是要求机组人员逗留外站的时候，除了饮食之外必须戴口罩，不准参与大型聚会或者去酒吧这类人多地方。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萧永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同事在外站逗留时间不长，时间上亦都不容许到很多不同或者很远的地方，相信同事可以配合。至于新安排下，机组人员要连续四日做核酸检测，他认为会带来不便，希望可以减少日数。对于取消外站闭环措施能否增加招聘吸引力，萧永恩认为并非最大因素，因为最大的考虑是薪金和福利。他期望复苏之后，管方应该考虑是不是需要调整员工的薪酬，否则只会出现员工流失，亦都难以补及。南韩新增34,739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16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88万人染疫，28,544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33人，较前一日减少20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日的数据增加18,000几宗，但以星期三通报的资料而言，是近13个星期以来最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要求最高法院介入联邦调查局在他佛罗里达州住所海湖庄园搜获敏感文件的纠纷。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请求，要求大法官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并允许法院指定的仲裁员审查联邦调查局八月在海湖庄园获得的大约100份带有分类标记的文件。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上个月批准特朗普要求委任特别法官审查从海湖庄园取得的文件，但上诉法院后来推翻有关的裁决。特朗普入禀最高法院之后，预料法院会在几日内作出裁决。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40点，升861点，总成交金额404.6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升8.9，腾讯控股276.6升12.8，友邦保险69.05升3.7，阿里巴巴82.75升5.1，美团172.4升10.7，比亚迪股份210.4升18.2，中国平安40.85升3.35，恒生中国企业62.58升3.34，汇丰控股42.8升2.45，京东集团210.4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24，瑞士法郎0.981，加元1.354，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5点，升93点。港金报16,12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56美元，卖出1,72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咁啊近住思瑞口嗰段车多少少啫。咁较早前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啊，咁只系近住思瑞口一段咧就比较慢车。葵芳的兴芳路去大窝口方向近住葵富路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而一带呢都是比较挤塞，就是葵芳的兴芳路去大窝口方向近住葵富路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呢都还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长和封举的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长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冇错啦，星期三继续我哋节目。预告一阵之后，我哋一阵间啊，家居明哥哥咧就会同我哋讲有关冷气机嘅选择同埋使用，同埋一啲安全守则等等等等吓。 同埋会讲下嘅就系点解你屋企会发毛啊？ 哇！ 上个礼拜抌低噶嘛？ 系、哎、啊， 系啊。咁如果呢个哭架噶， 如果个人发毛咁点？ 个人发毛抌佢咯。你屋企就话唔抌唔到啫，系咪啊？系啊， 我冇 idea， 我唔知你讲乜。 系啊，因为你自己就系嘛。 系咩？点解你有咁嘅推论？ 啊，唔知喎，因为睇到你成个人生晒毛 菌，生晒毛菌， 即系 B B 咁样。 我哋唔系毛，系毛屎， 踩头嘅。 系啊，又识嘢， 好犀利啦，玩下啫。好，嚟啦。 你唔好咁快用晒佢啲电啊！佢笑话笑话，有人问，有人啊，阿发发话 点？ 如果阿小强哥好似琴日咁样临到尾咧，又系呢一个咁样挫下挫下咧，会唔会现场有人同佢做人工呼吸啊？ 千祈唔好啊！ 系啊，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啊！我写令啊，唔好帮我急救。 系，其实琴日咧真系唔关我哋事嘅，系佢自己无端端系啊，咳短咗， 系啊， 系啊， 太辛苦啦，真系。 所以琴日嗰个叫做漂流教室咧，系漂埋下个礼拜，漂下个礼拜， 要做两 集。嗰啲差咁样，嗰啲差嗰个厨房飘啊飘啊飘去沙 滩，系咁噶咯， 系呢个就漂流教室， 系啊，咁算漂流啊嘛， 系啊， 你唔知几时完嘅，又唔知 嗰啲差向下流噶啦， 梗系啦。 嗱，头先两位讲到咧，即系嗰啲旧家庭咧，嗰啲叫做食饭习惯啦，亦都令我谂一啲，佢系嗰阵时咧好多家庭啦吓，一般好多都系比较而家嘅经济冇咁好啊。我最记得咧嗰阵时我住过一层咧，因为一层嘅露台系窄啲嘅， 有 钱仔 又嚟 讲 话唔好咯。 有几层？我住嗰层。 我住四楼，我望三楼，三楼咧话嗰一层咧，因为我知道嗰个叔叔咧系卖报纸嘅，咁但系佢屋企哇嗰时生好多嘅，一食饭咧佢哋喺露台食咧，哇围满人嘅， 哇 系啊，我就谂翻嗰时 系 佢卖。买报纸啊，冇买咸书啊， 自己 买咸书，细生好多系嘛？你系咪想咁讲？ 梗系啦，你试下嘛，啦，咸书里面讲 嘅，卖唔晒就攞翻去睇佢。 咪有咩做啫？系咪买完报纸大把时间？ 咁所以咧，以前咧就好多嗰啲旧有嘅做法咧，而家啲人未必会做噶啦。第一咧，我见到今日有篇文章，佢话咧。千祈嗱，唔系我讲噶，嗱咩又肥我啊？ 又唔系你讲 嘅。咁啊，咁啊，篇文章系咁讲啊。 我肥你啊，我哋大家 你做乜 咁紧 张？唔关 我事啊，揸定水枪噶啦。佢就话唔好俾旧衫啲细啊，以前系咁噶嘛。譬如有三个，咁啊家姐啲衫啊俾阿细妹， 系啊细妹啲衫俾 哥啲衫咧俾阿即系系啦咁样。佢咁样咧会令个细路仔咧自细咧冇咗嗰种叫做自尊啊，即系点样？自己用嘅嘢全部都系旧嘅咧， 点解我咁唔矜贵嘅？ 唔矜贵嘅咧，同埋可能佢又会见到同学仔，咦？点解你咁新？梗系啦，我新买个，你嘅我哥嘅。咁如果经常会处于呢个要着新衫用旧嘢嘅心理状态咧，就唔系咁好嘅。 喂，大佬啊， 对唔住，加多两句啫。佢个结语就系话：不要为了一件衫的钱。咩令孩子后悔一辈子咁，或者令自己后悔一辈子？ 我想问 你有冇？你有冇着过旧衫？ 我冇啊，因为得我一个仔咋。 哦，咁你有冇着裙咯？ 有 即系你冇着衫，但你有着裙系咪？ 着 埋 家姐啲裙。 咁你有冇？你有冇着过旧衫？ 我应该都少。 系我细个嘅时候，全部都系旧衫。 全部啊？ 全部都系旧衫。 你嘅自尊好好啊，而家 我嘅自尊爆棚。所以我咪就觉得 系啦， 你有比较就有伤害。系咪有比较就有伤害噶啦？你迟早你出嚟，你细路仔嘅话，到大人嘅时候，你都会咁样噶啦。 同埋我觉得细路仔唔会 care 嗰样嘢， 我根本分唔到咩叫新衫旧衫。我总之俾我咪着咯。系啊，嗰阵时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你屋企人系咁样嘅话，我觉得唔会系好伤害。但系如果你话你翻咗学之后，你真系会发觉就系点解人哋年年都有新嘅校服，我冇。你系嗰阵时开始 realize 啫，但系你唔会觉得嘅就话系会唔会屋企人对我唔好咧，或者系点样？我觉得我唔会咁 谂。唔会啊，我都唔 系啊，唔会咁谂。同埋嗰阵时唔知点解，我细个我觉得几生性噶。 嗯， 嗰阵时嘅嗰啲细路仔啊，系会几生性，即系知道啊屋企家境唔好，所以你系会唔出声嘅有啲嘢。 我一年班知啊。件校褸就係接翻上去個手踭嗰度， 係啊， 因為長得滯係嘛？ 咁摆定我去到六年班 啦， 长得 即 系长 一年班，一年班嘅时候嗰对衫着咗六年啦， 系啊， 咪咯， 但系到六年班，但系六年班就去到中袖啦，系咪？ 系啊，啲裤已经掉晒脚。 去到六年班咧，阿爸就话啦：，你都毕业啦，买嚟做乜嘢啊？又啱喎，就买咯，算啦。我哋呢啲好豁达嘅，冇所谓。 同埋以前咧，一般家庭咧会悭好多嘅，即系譬如佢系啲鞋烂咧，佢唔会第一时间抌嘅。 嗯， 系睇边度有得补鞋呢，以前有补鞋佬，而家我谂到冇乜补鞋佬。 有，而家都有。 旧式嗰啲 好难揾到。 旧式嗰啲，系啦，咁啊，帮你咩打翻个掌啊，争甩咗又揼翻个踭啊，好多嘢都换得噶，成块皮都换得噶。 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嘅。我而家有几对咧，真系几靓嘅嗰啲 boot 咧，我真系唔舍得抌嘅。 唔好， 你买嘅时候你起码几千蚊，但系可能佢已经 keep 咗成十几年。你着落去嘅话，哇，啲皮软熟到，你而家买唔翻。 但佢烂边 度？啲皮软熟到。你而家系诶，咪佢争咯，又或者佢就好可能佢就有少少嘅就系佢诶抹咗口咁样，我揾唔到人可以帮你整啊。自己黐唔到嘅，自己黐唔到嘅。你再行嘅時候咧，佢又好似鱷魚咁啊，擘翻 好快擘翻開㗎啦。係 啊，我試過因為咁樣，我自己黐翻之後，佢做嘢嘅時候擘開個鱷魚口咧，我就要捽住只腳咁行。 我知啊，如果你著白色襪仲核突，黑襪好啲， 揸文 得嘅。 係啊， 係啊，我反而懷念嗰陣時候，所有嘅嘢都可以補嘅，所有嘅嘢都可以攞去有人整嘅。我會中意嗰陣時候嘅情懷多過而家。有啲乜嘢嘅話，其實基本上好短時間你就要掉。我係覺得。好唔環保，好嘥嘢，所以我覺得我唔會覺得係俾一啲舊衫俾細路仔著嘅話就係咩？我覺得反而你係要教你反而應該要咁樣做嘅時候去同佢講教識佢啦。呢個要叫珍惜。 係啊，而家啲 珍惜嘅唔單止係珍惜人，係飾物啊， 事物 係啊，飾珍惜嘅珍飾啦。咁而家物咧就係每一樣嘅事物，同埋佢就每一樣。 如果物你好浪費， 好 爛又唔要抌咁樣， 著得噶嘛你？ 係啊， 咁嘅問題。 同埋有個方法可以整啊嘛，如果你冇方法冇辦法啦，係嘛？同埋珍惜咧，以前咧好多嘢咧，我哋嘅資源唔係咁多嘅時候咧，譬如我嗰時講過啦，譬如每日食生果咧，只可以食一次。咁阿媽就話：嗱，如果你今日晏晝食咗，夜晚就冇得食噶啦。所以嗰時係好珍惜有 生果。你個晚姐有冇靜雞雞搣一個橙俾你咩？ 有噶，土姐嗰啲系特別錫啲少爺仔噶嘛。 係啊，靜雞雞過嚟過嚟。 啲家姐一定係好唔開心噶啦，少爺仔就可以咧飲汽水，入佢間房飲汽水。 哎呀， 佢肯定係啦。 哎呀，曳曳。 仲要抽鮮奶添啊！ 鮮奶。Who's gonna tell you things aren't so great? You can't go on thinking nothing's wrong. What el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Who's gonna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 Who's gonna hang it up when you call? Who's gonna pay attention to your?Nothing's wrong, but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 who's gonna hold you down when you lose? Who's gonna come around when you break? You can't go网上情，经典重现，张德兰。曾经香港乐坛出现过呢个名字张德兰，但你又知唔知佢原来嘅名系叫做张圆圆，生于香港，喺屋企十兄弟姊妹之中系排行最细嗰个。张圆圆五岁嘅时候，姐姐同佢报名参加一间童装公司举办嘅歌唱比赛。唱咗一首《妈妈好》，夺得冠军之后，以童星嘅身份顺利加入咗电视台。1973年，张圆圆同肥姐汪明荃、黄爱明组成四朵金花，喺《欢乐今宵》里边演出。佢哋四个人留低嘅呢一首歌曲，你还记得吗？1976年，张德兰加入咗唱片公司，演绎咗多首嘅名曲，代表咗陆小凤插曲嘅《鲜花满月楼》，仲有《愿君心寄取》都有好好嘅反应。同年因为唔想大家再觉得佢系小朋友，于是正式改名叫做张德兰。 春风到人间花开透，幽香四溢，百花满月楼。秀丽百花相伴，丝丝柳，无穷春光实难求。春光过后会再回头，痴心爱伴世间最难求。1978年， 张德兰凭住《愿君心寄取》获选为第一届港台十大中文金曲。不断在乐坛得到其他的荣誉，1979年《忙忙碌》入选为第二届的金曲之一。以他的声线，以动人的旋律，成为很多榜上的名作，包括这首《忙忙碌》。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浓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路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茫茫路，我望眼尽，难后退，应该点算好？若有他带着我走， 在70年代，除了电台之外，电视的主题曲当然也不可以不提，伴着很多人晚上一路吃饭一路煲电视剧，这首都算是其中代表作了吧。张德兰唱出《网中人》。 翻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在梦中多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又像了飞光阔天，望海冲出不再返。 1988年，张德兰选择同电视台解约，慢慢淡出咗香港娱乐圈。间唔中，我哋仲喺演唱会里面出现啊，见到佢留低俾我哋嘅歌曲《一首接一首》，相信喜欢佢哋嘅歌迷一定会继续支持和记得他，包括这一首。 相思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 是过 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情意，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几尘，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情意，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 就偏离正常飞行轨道，坠落发射基地冇人受伤。韩军正喺度了解发射失败嘅原因，对事件令附近居民受惊致歉。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8点，升859点，总成交金额479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升8.9，腾讯控股276.8升13蚊，阿里巴巴83.05升5.4，友邦保险69.2升3.85，美团172.3升10.6，中国平安40.9升3.4，比亚迪股份210蚊升18蚊，恒生中国企业62.5升3.26，京东集团210.6升17.2，汇丰控股42.7升2.3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73，瑞士法郎8.009，澳元5.094，加元5.801，新西兰元4.504，欧元7.824。每百日元对港元5.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5点，升93点。港金报1612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24美元，卖出17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启德隧道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相关嘅车辆已经移咗去路肩，唔阻行车线嘅，但系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启福道油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近住管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头先咁，而家相关嘅车辆咧已经移咗去路肩，车龙排到启福道油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

家好，我系家居明。 boom boom boom， 好有型， 好嘢啊！家居明，好啦，咁啊，各位咧关心家居所有问题嘅嗱，我哋由今日开上个礼拜开始咧， 冇错， 今日第二辑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有一样嘢，我哋临尾嘅时候咧系讲到未继续讲埋嘅， 系啦， 咁咪补充翻。 冇错，你上次咧好似嗰啲壁虎咁样，佢掉低咗条尾，跟住咧我哋执翻你条尾咧就要问翻啦， 就 系 驳翻啦。 上次讲到嘅就系话咧，我哋嘅长身点会发毛啊嘛，系啦，好地地点会发毛嘅咧？搬入去住嗰时又唔见嘅，住下住下就会咁，系咪有鬼？ 有毛鬼 啊！咁啊，上次就已经解释咗啦。咁啊，不如今次我讲教大家，如果真系发咗毛，咁样咪解决啦。好啦，咁如果你见到长身真系有发毛，一定要系最开头嗰阵时。咁好简单， 咩位置系最开头嘅？ 即系啱啱见到少少咯， 即系唔系去到个乒乒乓乓啦，好严重先搞。 成笪都系啊，嗰时候系嘛？ 嗰度冇得救噶啦， 冇得救， 冇铲晒佢再做过咯。 即系有。 咁但系如果你系想自己救，咁就一定要啱啱开头嗰时，啱啱见到少少毛啦。咁点样咧？攞张最幼嘅水磨砂纸，但系如果你话冇都唔紧要嘅。屋企有张绿色嘅百叶布，你就轻轻咁省佢咧，啲毛甩晒噶啦。咁甩咗之后咧，你就纯粹攞啲1:99稀释咗佢咧，喷一喷佢，咁就搞掂。 1:99嘅漂白水， 咁但系当然啦，咁要开翻抽湿，抽一抽佢，咁就已经解决晒。 好似简单喎， 你讲完啦， 好，自己可以搞， 唔系啦，自己搞掂， 自己搞掂。但系如果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唔系话初起嘅嗰啲毛菌。嘅话咧，咁就要点搞？系一定要揾 耐咗又点？ 耐咗又点咧？系 耐咗咧，即系我相信咧，普通人咧就做唔到噶啦，一定要揾即系油漆师傅去搞噶啦。 哦，咁系点搞？其实系咪都要整下补漏啊？使唔使噶？ 要铲咗啲毛啊，再做过咯。 即系再油过再成。 系啊，批个灰啊，再做过，因为啲毛已经入咗肉啦嘛。即系你冇，即系你如果即系成个好大范围咧，啲毛已经入咗去个肉啊！ 即系唔系表皮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一定专业人士 系啦，你一定要铲到入肉，你先救得到嘅。 哦 ，OK， 明白。 咁就要留意啦， 系啦，初期搞容易搞啲嘅。嗱，咁啊，而家虽然咧已经去到十月啦，但系天气咧都系仲系几热下噶。咁啊，喺呢一个夏天同埋而家咁样嘅时候咧，可能大家仲会开下冷气嘅。冷气机嘅选择就系今日我哋想讲嘅话题。 冇错啦， 冇错啦，咁我哋先要讲紧嘅就系要选择冷气机嘅时候，我哋先要考虑有啲咩嘅因素咧？ 好啦，嗱，咁咧即系我即系二三十年嘅经验啦，啊，唔好意思， 你咁大个噶啦， 唔系即系爆咗， 系咩 ？我十岁入行， 学师仔嚟嘅。 好啦，嗱，其实咧，拣冷气机咧，我哋即系我叫入行嗰时候咧，我哋师傅教咩咧？就系话哦，实用面积100尺。就一匹啦，200尺就两匹啦。嗱，呢个系最简单嘅数，吓咁。但系问题就系经过呢二三十年，我哋面对嘅问题咩啊？全球温度提升，西斜。如果你间屋有西斜啦，或者你有块落地嘅大玻璃啦，更重要啦，就系如果你成日招呼即系六七个、七八个朋友翻嚟嘅，咁你个厅个热力咪一定？即系会， 仲有啊， 咁咪唔好请啲咁 hot 嘅朋友翻嚟咯， 请啲 cool 啲啊 ，cool 啲。仲有，仲有天台单位啊，即系顶层单位都系热啲， 连天台嗰啲 系 啦，系啦， 即系要考虑呢啲因素。 系啦，好啦，咁我哋就我成日都教所有嘅朋友嘅，唔好用呢条数计，因为就系多咗好多因诱因啊嘛。永远买大半匹，即系话如果你个厅假设系180几尺，诶，咁你咪觉得两匹咪够咯？唔系两匹半。如果你 有多好过少， 系永远都系嘅，即系你有多好过少，因为点解咧？你如果你够冷，即系多咗，你咪 三蚊细 吓，三个温度去到24。 但系问题系贵啊嘛，电费 啊呢个就5点钟嘅误点 系咪啊？因为我系会咁考虑嘛。 好啦，嗱，首先装工就一样啦，系咪装两匹同两匹半一样啦？咁你两匹半。是会贵两匹少少，但是不是说20-30% 嘛。好啦，问题就是说如果你190几尺你两匹机啊，好啦，咁你开个8个钟，呢8个钟嗰部机咪要即係好似架车咁踩油 踩尽 8个钟 啦。对呀，对呀。 但是如果你是两匹半佢有多，好啦，尤其是而家呢，记得我一定建议人哋用变频冷气机嘅。好啦，佢够呢佢会自动呢佢会 即係個頻率會變，咁 咧就 維持喺嗰個温度度。佢又唔係cut機，佢係維持喺温度度。其實咧，你咁樣做咧，你將電費單咧用個兩筆半咧，隨時就算唔慳得過嗰部兩筆，都唔會貴過佢。 即係隨份友，即係嗰條數。好过你用一个细唔够力嘅就开到最大咁啊！ 即系个匹数就宁愿诶大有大多就好 多翻半匹 啦。 你好似面对头先我嘅一个问题，如果你到时唔够就系唔够企晒度。 系啊，冇噶啦，要再教多。 即系你个选择会多咗啦。如果你大咗少少，咁你可以三分细啲啫。 系。 好啦，咁其实你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使用冷气机嘅话，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悭电啲咧？咁样，你可唔可以有啲咩教下我哋？ 嗱，今日咧，所有嘅听众听完之后咧。最少都慳到$80至$100。 嗯，慳唔到嘅話揾我攞， 揾阿家居嚟攞。家居 唔係你一年啊，定一日 先？一個月。 咁多？ 梗係啦。 咁犀利？ 啊！如果唔係要我嚟做咩啊？ 唔啱嘅，好對自己有信心，我用嘅。有咩辦法？ 嗱，首先一定要揀一啲冷氣機係一級能源標籤啦，呢個必然嘅。好啦，第二記住我講。我的建議啦，用變頻冷氣機，不要用定頻冷氣機。咁用變頻冷氣機咧，最少慳到40%。系 咁多噶， 系啊！ 我想问咧，我真系唔知啊，变频同定频咧，佢哋嘅价钱本身咧，即系佢卖翻个价钱会唔会贵啲噶？ 会，变频会贵啲， 变频会贵少少， 少少。 但系我答你就系话，你当你悭到个冷气咧， 睇翻数翻条数， 一定搵得翻。 嗯，少数霸长计 系啦，系啦。 好啦，咁除咗你话即系要拣冷气机之外嘅话啦，咁其实仲有啲咩嘢可以即系大家要留意嘅咧？譬如可能喺屋企嘅一啲装修方便，会唔会大家都帮到手嘅就系令到啲冷气机冇咁容易，即系可能系一开嘅时候会比较冻啲嘅咁样噶，有冇噶？ 嗱，首先咧，我每一个客咧，我都同佢讲嘅，一定装把吊扇。 吊扇 系嗱，其实咧。我哋如果我哋用即系开冷气机啦，其实如果你装把吊扇嘅话咧，首先吊扇咧，佢可以令到嗰啲风，即系你嗰啲冷气咧，好匀循到遍布去每一个 房间 任何地方啦。 同意啊。 好啦，如果你装咗冷气机又开吊扇嘅话咧，我话俾你听，其实咧你可以即系你个温度咧，原先举个例，你系开23度嘅，但系你装部吊即系装把吊扇咧，你可以开到24或者25都得。其实每提升一度温度咧，系悭到10% 电嘅。咁所以咧，其实吊扇好好嘅，同埋咧空气咧会匀循好多嘅。咁仲有一样特别之处咧，就系当你用下，好似我咁样用下吊扇咧。我可以27-28度咧，唔开冷气。 有咁犀利？ 系真系， 即系斋开 斋 风 扇 啊！ 系吊扇，要吊扇。 如果企扇得唔得咧？有冇呢个效果咧？ 嗱，因为企扇咧，你永远就算佢识拨咧，你都唔可以好匀循吹。 佢唔会360度咁样嗬？ 吓，呢个问题啦。咁好啦，有时屋企我啊坐呢度，你啊坐嗰度，咁吹到你定吹到我咧？咁呢个系问题咯。 Okay. 但如果我真的冇吊扇，因为其实有些人个装修嗰个问题，咁所以其实就会就是、一啲企扇嘅话，会不会有一些即系考究的方法或者啲技巧会令到就是、都会好啲嘅咧？即、就、系、是、如果你开冷气嘅时候， 有、首先第一咧，嗰把企扇尽量咧系喺个冷气机嘅 下边 或者附近，咁啊冷气机出风向住你吹，咁个吊扇又向住你吹，咁你咪可以带到个冷气推去你嗰度咯。咁呢个系最基本、最简单嘅做法啦。 咁样就可以帮到手嘅，就是、令到啲冷气会可以即系悭翻啲电啦。你唔使开到咁冻，系咪？ 系啦。 好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啦，咁啊仲有窗帘帮唔帮到手啊？ 嗱，窗帘咧，其实咧就纯粹系可以西斜有用啲。但系如果你话唔系西斜咧，其实个窗帘咧纯粹系即系。 遮 下光啊，电视反光呢啲咁嘅问题嘅啫。 O、okay, K， 即系如果西斜单位，因为佢阳光，我屋企西斜噶嘛，即系到黄昏拉埋咧，咁再开只冷气咧，就可以尽快减低嗰个温度，可唔可以咁意思啊？ 冇咁多入到你间屋内 嘅热力， 吓都会有入。咁我就会建议用窗纱，唔好用窗帘，因为窗帘你会黑晒成间屋。你用啲厚身啲嘅窗纱，咁你仍然有光，但系又勉强叫隔到热。咁就會好啲啦。 如果啲玻璃紙咧，玻璃紙我聽講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貼咗嘅話，佢可以反射嗰啲光，即係出去。咁所以咧，就你個間屋冇咁吸熱嘅，係真定假㗎？ 絕對係。 绝对系。 其实咧讲到冷气机咧，我唔知道大家而家用窗口机多定用呢一个分体多咧咁样。分体咧，我试过有一次咧系一个好唔开心嘅经历嘅。咁嗰时候我租咗一个单位啦，咁样，因为嗰个分体冷气机咧系坏咗嘅，咁即系个业主要换一部新嘅分体冷气机啦，咁样。咁佢所托非人啦，佢就叫嗰个地产嗰个人咧，喂，你求其帮我揾师傅啦，我唔识啊，咁样。点知师傅装完之后咧，咁我去再试啦，开咗之后咧。我一路企喺度流緊汗，一路吹一路流緊汗。咁原来呢佢係用一个唔够力嘅係咪 compressor 叫做去推，咁变咗呢分体冷气机就喺度。但个 compressor 要推两间房，变咗呢就分细咗个力度呢。咁跟住佢话不如咁啦，我买多部风扇俾你啦。即係又吹冷嘅。咁我话我点解要开冷气呢，即係佢係呀真係唔够力，不如俾多部风扇你啦，咁样咪一齐吹咪 OK 啦咁。咁收尾真係要再拎钱出嚟再换咗个 compressor。咁真係咁影响㗎，即係嗰啲中文叫咩 compressor， 即係推嗰个分体冷气。 压缩。 压缩 嗰样机。 出面嗰嚿嘢。 其实需要一个合乎比例嘅 compressor 嘅。咁所以大家就即係要自己揀得清楚啲，係咪啊？ 係㗎，絕對係。同埋咧，好多時咧，我會講咧，房咧，好多人咧就即係係唔係都係分體冷氣機？ 係啊。 其實我會咁樣講嘅。如果你房你真係一個好要好靜，即係唔可以有聲嘅咧，咁我覺得係分體機 OK 嘅。 係咯。 咁但係問題咧，我就會揀窗口機。嗱，第一。窗口机成本低啦，安装又低啦， 洗都容易啲啦， 系啦，清洗容易啦， 好啦，搭棚洗噶。 更重要一样嘢啦，嗱，即系有啲亲身经历啊。咁如果你隔篱嗰个伴侣吓，佢啲鼻鼾声咧，即系大到好似坦克咁嘅。好啦，咁其实咧，反而咧，如果你仲部分体咧咁静咧。反而咧，哇！ 睇得好清楚啦。 系啊，你反而有啲声咧，你 即系你要用冷气机，用冷气机 以声盖声， 要冷气机震住你把声。 唔系以声盖声，系中和。即系如果唔系咧， 就呢个歪理嚟。 嗰个好静，你嗰度行行声嘅话咧，其实你系食晒嘅。你反而两边有啲声中和咗咧， 咁咪仲嘈？ 唔系噶，真系。 你呢个系贴士嚟噶？ 唔系啊，我身同感受啊，真系 亲身经历。 真系觉得 OK 噶， 即系用机嘅声冚咗佢嘅声。 系啦，即系其实你觉得你装冷气机就睇下你同你一齐瞓嘅嗰个人嘅话，你有冇鼻鼾？有鼻鼾嘅话咧，就要装一个就窗口机好啲，好奇怪。 唔系，我真系同我啲客系咁讲噶，我唔系讲笑噶。 女朋友讲嘅，即系呢个大声啲，嗰个仔听。 Okay. 但我只系想问一样嘢，分体同冷窗口机咧个维修费或者个出问题嘅机会边个会高啲啊？ 嗱，咁就即系如果你问我维修费就一定系分体机高啦， 系啊。 然后你话 窗口机真系好奇怪，好襟噶，我觉得佢一个咧装咗廿年，冇事仲好冻。 系因为佢简单啲嘅， 系啊系啊，真系好简单， 简单 系啊。你即系拎佢出嚟洗嘅时候你就知噶啦，其实里面唔系好多嘢噶咋， 系 啊。OK， 咁你可以考虑呢样嘢啦。好啦，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你如果系嗰喺窗户嗰度咧，去加啲嘅隔热嘅玻璃纸嘅话，你觉得系有用嘅？ 有用。 系啦，除此之外咧，如果我再有钱啲咧，有啲人好似讲嘅就系话，可以做一啲叫 double glazing， 即系其实佢就系你个窗咧系两块玻璃嘅，系咪？嗰只系咪就除咗可以隔声之外嘅话，隔热帮唔帮到手啊？ 嗱，嗰啲嗱，我哋有两个名啦，一个叫隔热玻璃，或者叫我哋专业啲叫中空玻璃。 中空玻璃 其实就两块玻璃中间咧系真空嘅。好啦，咁变咗，无论你隔热或者隔声，都系理想。 隔声好有用啊！ 哦，隔声真系好正， 好有用 嘅。就用咗呢一个。 哦，你都要用啊？ 我要用啊！ 但你喺乡下，你都要用，好多声咩？ 系啊，啲雀仔好嘈噶，朝头早。 唔系因为我见过有啲单位咧，真系向住人哋嗰啲天桥咧，咁我去睇嘅时候，佢咪闩晒窗噶嘛。 嗯。 哇，好静，估唔到，点知一开嗰个 double glass， 哇， 出面砰砰砰砰咁样噶嘛。 原来真系好有用噶 ，double glass 真系。 梗系啦，价钱都。 都唔少， 系真真系贵好多好多。即系若果你可以嘅就系呢样嘢，即系丰俭由人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冇啲咩嘅窍门？我哋用冷气嘅时候，你可以提醒我哋嘅咧。 有一样嘢咧，好多朋友都唔识嘅，就系、是、咧，哎呀，我教到个风势啊，即系唔好吹亲自己等等啦。嗱、 啊，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咧， 个冷气机个风一滴，如果可以嘅，即系除咗瞓觉要校细啦、 嗯， 你话喺个厅度坐，尽量将个风校到最大。 最大 系 好食电咯，同埋好嘈啊， 好嘈噶，呼呼声 又系一啲误点啦。 系咩？ 好啦，好简单啫。其实你个制冷冇嗱，你校咗24度、25度、23度，你个制冷咧就一样系咁多噶啦。只不过你系想大风啲去制冷，定系细风啲？即系个风吹出嚟嗰度，你系想大定细？ 其实唔关事嘅。 其实制冷先系最嘥 最嘥嘥哦。 其实唔关电视，系周嘈噶。最大声嘅时候，最大风咧系会呼咁样。 你嗰部系分体机定系吹口机？ 分体机。 咁你嗰部分体机咪有问题咯？ 应该系冇声， 应该系冇声嘅。就算系开到最大度，系嘛？哦，啊呢样嘢你唔讲真系唔知。 系啊， 即 系 其实你系会建议永远都系开到佢最大最大风。 咁你 fan 系咪最大风？ 咁你怕吹到人咧，你咪将个叶咧即系 较高 较高啲平啊，或者较一个角度系冇人坐喺度嘅角度咪得咯。 Okay. 好啦，仲有嘅就系、是、咧，当然我哋好多时候咧就会系睡房会用我哋嘅冷气会比较多啦。有冇啲咩嘢令到我哋可以又悭电啲啊？ 嗱，好似如果睡房咧，我系极度建议咧，当做我朝头早九点钟起身，咁你咪校个时间就系校到八点钟咯。 因为会热醒。 唔系热醒， 系唔需要啦。 系啊，因为唔系其实咧，你八 唔啱咩？ 唔系，因为你八点钟熄咗，即系个部机熄咗咧，你都仲有足够有一个钟头嘅水冷气水味咧， 可以享受埋， 去享受埋嘅。 但系热醒都系一个好处， 真系会热醒。 系啊，热醒都系一个好处，会噶。热醒或者冻醒都会噶。 系啊。 好啦，仲有啲咩嘢我哋需要好好地咁样去对我哋嘅冷气机噶？ 问下点样洗冷气重唔重要啊？几时洗嗰个隔尘网？ 哦，嗱，其实隔尘网咧，好多人咧，即系成日都唔记得洗嘅。 唔系噶，我成日洗噶。 哦，咁你就乖啦。 系啊，因为好多， 起码每年洗一次啊。 洗两次， 隔尘网， 隔尘网， 唔系洗冷气成个冷气机。 我哋讲隔尘网啊。 嗱，咁你又富贵咗啦。 嗯， 其实咧 又唔使洗， 洗 一个月洗一次，但一年洗一次嘅。即係視乎你嘅使用量啦，咁當作平均咧，你就當係兩年洗一次啦。 成部機揾師傅嚟洗嘅就兩年洗一次。隔塵網咧？ 隔塵網咧，其實咧好多朋友咧係一係就唔記得洗，記得咧已經係封塵封到，即係黐住曬。其實咧，當你封塵黐住曬，佢入唔到風， 出又出唔到風 咯。咁你自然，哎呀，我又唔夠，又要校大啲啦。即係咁 又嘥電啲啦， 又嘥電。 咁即係要幾耐洗一次啊？ 但係都係視乎你自己 使用嗰個 量，然後自己得閒就打去睇下佢有幾污糟咯。 我覺得半年一次係咪都算正常咧？ 梗唔可能啦， 太耐啊！ 一個月個零月就要 係， 知你話呢個冷氣唔凍啦。 即係如果你晚晚用冷氣，然後有陣時日頭又有機會喺個房度開下咁樣咧，我話俾你聽，一個月內都差唔多要噶啦。 哦， 你唔係要封曬塵你先洗啊嘛。 咁至抵啊嘛，揾出啲水黑 色，越污糟越抵， 越污糟越抵啦，系咪先？等我哋沖涼一樣，你都要等一日先啦。好啦，咁其實而家冷氣有好多嘢啦，我哋都可以再繼續講嘅。咁其實有時仲有你要教我哋嘅就係話，開咗冷氣之後，我剩翻三秒咋嚇，係咪唔好即刻一熄咗之後嗰就要開窗？ 呢個 大忌 已經講 係啦，再提一提大家，即係呢個係一個大忌啦。如果你咁樣嘅話，就會令到屋企好容易會生 吸咗啲濕氣， 啲濕氣喺度就會係喺啲牆身度。 好啦，非常正啦。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加個名再見啦，好嘛？好，多謝曬， 加個名，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三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朝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联同副司长黄伟纶同埋多名局长出席。在开始前，陈茂波同出席的立法会议员合照。今次交流会，议员同出席的官员会就不同政策和关注事项交换意见，包括金融服务、土地供应和发展、房屋供应、运输及物流、经济发展和创新科技等。 七名医生涉嫌滥发新冠疫苗接种的医学豁免证明书，涉及的二万几名病人免针纸今个月十二号起失效。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说，要废除或不承认这些免针纸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但有关条例没有清晰说明医务卫生局有权不承认免针纸，甚至一网打尽一并废除。江玉欢认为事件有机会引起法律诉讼，希望政府澄清相关法律依据，俾市民释怀以理服人。江玉欢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香港奉行假定无罪原则，不能够以一句合理怀疑就推断二万几张免针纸是不合格。他又说，如果凡事都要市民申请司法复核，即使最终政府胜诉，都是会输了民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发言的时候，不点名批评美国执法部门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性执法，要求有关国家正视问题。陈旭在会上代表观点相近国家作出共同发言的时候指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距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一些国家执法部门针对少数族裔等的歧视性执法和相关暴力甚至致死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对受害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他强烈呼吁有关国家正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彻底改革执法和司法系统，彻查暴力案件，问责施暴者，补偿受害者。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南韩军方说，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战斗群将会重新在南韩东部海域部署，以表明盟国准备好应对北韩的挑衅。列根号战斗群上星期在东海公海海域与南韩和日本驱逐舰共同开展针对北韩的反潜联合军事演习，并在演习之后离开相关水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为应对北韩昨日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列根号将会返回东海公海，又说美国航母如此迅速地在半岛周边重新部署是十分不寻常。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4点，升884点，总成交金额545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1升9毫，腾讯控股278蚊升14.2，阿里巴巴83.4升5.75，友邦保险69.25升3.9，美团173.6升11.9，恒生中国企业62.58升3.34，中国平安41蚊升3.5。是升3.5，比亚迪股份209蚊升17蚊，京东集团212.6升19.2，南方恒生科技3.62.8是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16，瑞士法郎0.981，加元1.353，人民币7.058，英镑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65点，升73点。港金报16090蚊，升5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29美元，卖出17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咁喺封路方面，干诺道中因为有紧急维修，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迪士尼、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上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哋嘅外交队伍经过咗今次嘅会议，得到好大嘅锻炼。 而家最不满嘅应该系杜勒斯啊！佢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系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逢礼拜三我哋有取上， 大家终于取上，欢迎 大家好。 系啊，取上。咁啊，其实咧早一轮嘅话，其实基本上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即系中医譬如我点样去即系养生啊，或者去了解自己嘅体质啦。不如今集咧，我哋开始咧即系入秋啦，大家系咪可以轻松啲咧？ 我哋行出去。 系啦。 去下旅行， 去行山啦、啊，我哋可以去露营啦，我哋可以烧嘢食啦，系、咪？好啦，咁其实若果你话真系秋高气爽嘅时候咧、我哋要去郊游咧，喺中医嘅角度上面嘅话咧，我哋应该要有啲咩嘢系要留意嘅，即系例如譬如话有一啲叫药啊，或者有啲咩嘢嘅话系要带住咁样会比较系旁身吓、好啲嘅咧。 我谂其实好多人都中意去行山嘅， 我系 咁去行山嘅时候咧，都大家会带少少一啲个人药品啦。 唔系咯，因为我觉得越轻越好。 系咁啊， 唔系胶布你都带两块， 本身你都轻嘅，咁 咁佢轻。 好啦，咁譬如话啦，我哋即系行山真系有需要要带一啲急救物资嘅，因为始终你唔知道喺个山上边会有啲咩情况发生。就算我哋自己未必用得着，咁可能即系一齐行山嘅或者遇到，真系噶都要有啲嘢帮下手先得嘅。咁譬如话好似我即系嗱，一般嘅如果非 一定是中醫的，咁我諗大家啲好似消毒水啊、膠布啊，甚至乎藥油繃帶啊，呢啲都唔少得嘅。 哇，咁多！ 係啊，即係都係應該要有嘅嚇。咁啊，即係一個好簡單嘅 first aid kit 裏邊咧，其實都已經有咗好多種嘅一啲急救用品啦。 最常講英文嘅噃， 係咪？係 如果中醫咧，中醫你哋又會帶啲咩嘢？ 嗱，中醫咧都係用翻中醫手段。嗱，首先我哋有我哋雙手先，我哋赤手空拳都可以處理到問題嘅。 哇， 咁啊，因為我哋可以透過用一啲穴位指壓啦，咁有陣時頭暈身興、屙嘔肚痛，咁你喺任何場合底下，咁我哋係咪可以按一啲穴道？咁呢個係最基本嘅，咁但係當然啦，係啦，當然就要識唔識啦，係咪？唔識就冇錯啦，唔識就冇辦法啦。咁但係咧，可能即係我哋啊，原來有陣時好多時候睇電視啦、聽收音機啦，或者睇報紙都好啦，都會有好多一啲急救穴。甚至乎而家好多人咧都会带埋手机上山，真係非必要嘅时候咧，喂嗰、那个中咗暑，嗰、那个人晕咗路边，咁、我报警还报警啊，咁但係咦我人中穴我都听过喎，喺个鼻哥同嘴之间，咁、我都可以咪下佢先，可唔可以帮下佢醒下咧？咁呢个就即係唔需要一定係有啲咩器材，咁、但係就係好似头先阿 Joy 所讲，你识唔识？唔識你就真係即係 會出事㗎， 出事就好少會出事嘅，即係最多你撳唔啱就冇效。 哦， 係啦，就好少話撳完佢仲衰過唔撳嘅，因為喺急救嘅立場咧，通常都係以確保佢嘅性命，去減低佢嗰個病情惡化，可以促進佢快啲康復，呢個係個原則嚟嘅。咁但係我哋嘅用具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會帶一啲工具仔嘅，嗱，例如。中醫可能會帶塊刮痧板啦， 刮痧板， 去行山， 係啊，嗱，但係可能又真係好似你所講，會唔會咧？係嘛？如果唔會嘅話，咁我哋又有啲乜嘢工具可以替代呢個刮痧板咧？ 咩時候可以用到刮痧板 啊？同埋幾大塊啊？重唔重㗎？ 嗱，唔需要大嘅，好似我哋成日都講笑啊，留個銀仔去刮痧啦咁樣。咁其實有個銀仔咧，你都可以去刮得嘅。 而家好難有銀仔咯。 係啦，嗱，咁如果銀仔都冇嘅咧，又係靠我哋雙手噶咯喎。啊，譬如話我哋可以用個拳頭揸住個拳頭咧，就去喺佢個身體上面去同佢做一個皮膚嘅摩擦。因為刮痧其實就利用咗一個邊緣係鈍滑嘅工具，喺個皮膚上面咧刮拭，而令到個皮膚產生有摩擦，而出現紅啦，或者係有一啲紅點咁樣。咁刮痧嘅原理點解要用到刮痧咧？咁因為我哋乜嘢藥都冇嘛，咁我哋有手法去按穴位嘅話，未必咁好力噶嘛。咁啊借啲工具咧，就喺個皮膚上面刮下。咁例如刮邊啲地方咧，特別係個頸後邊。 頸 係當我哋耷低頭嘅時候，啱啱喺個三領嘅位置咧，我哋會摸到有個骨頭咧比較高凸嘅，冇錯。嗰、那個係我哋嘅第七頸椎棘突，咁我哋就係沿住呢個骨突起對落個凹位啦，啱啱突起對落嗰個凹位咧，我哋有個穴位叫做大椎穴。 大椎穴。 咁呢個穴位咧，如果我哋喺呢個正中呢條直線上邊，喺嗰個位置同佢做刮一個動作啦、刮到佢紅，刮到佢有少少起沙，咁呢個咧係有透熱嘅作用嘅。咁即係話 中暑， 中暑係啦，個人咧有熱啊，或者係好興啊。咁我要解熱嘅方法咧，咁我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就做一個刮痧嘅手段啦。咁亦都如果遇到有個人可能佢係喺個山上面咧遇到一啲山岩瘴氣啊、焗親啊、翳悶啊，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咧，可能都會帶支藥油噶嘛。可能有啲人會帶一啲藥膏啦，有少少薄荷滲透嘅，咁佢就搽喺呢個頸呢個位置嗰度，然之後一樣係用樣嘢喺度刮。不論你係冇刮痧板，你係有個真係銀仔，或者有個邊緣鈍滑嘅地方，例如可能我飲緊個蒸餾水，有個樽蓋嘅，我扭個樽蓋出嚟，個邊就已經可以做一個刮痧用嘅工具。 你真係就地取材喎、 只可以 身邊有啲乜嘢， 冇錯啦，刮得到嘅、我哋都可以愛嚟用。咁呢個咧，我哋當然啦，如果我哋話真係準備定一啲工具。咁一塊刮痧板又唔係真係好大嘅，或者你帶個銀仔啦， 係啦， 個板字 係啦， 帶個銀仔 OK， 係啦，帶個銀仔啦，係嘛，好啦，呢、這個即係可以取替呢個刮痧板啦。咁第二啦，我哋咧就。 带条艾条啦，系啦，呢个咧就唔难嘅。其实艾条咧周围都买得到。咁艾条有好多功能嘅。 有咩好处？ 第一样嘢，我哋通常艾条我哋烧啦。咁啊，针灸嘅时候就会我哋烧艾，就辅助喺支针上边加热，就提升嗰个阳气啦。但系烧艾咧，我哋好明白知道个气味系好大的。 有啲人唔中意。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可以爱嚟驱蚊。 哦，系。 驱虫。 系， 咁即系话有啲蚊虫虫蚁啊咁样咧，第一又可以做到一个驱虫嘅作用，第二咧亦都可以透过呢、這、一个艾灸嗰个行气活血嘅作用咧，遇到有啲人真系晕低咗、面青口唇白、手冰脚冷，咁我哋用嗰个艾条喺个头壳顶嘅正中间个百会嘅穴位，就算你唔识个穴位，你喺个头壳顶正中间个位置，就攞呢条艾条咧就离开个皮肤有两寸左右，咁就定住喺嗰个位置，就产生咧佢有种温热嘅现象，就帮助佢个气血咧就快啲上翻去个头嗰度。咁、呢个都系一个帮助喺个山度，即系遇到真系有个人。佢可能身體弱， 暈暈地咁， 因為好經常會遇到咧，好多人就啊天氣好啦，咁我去行山咯。咁但係平時就真係唔係行開，咁啊見到條長命斜一條天梯，咁佢就上啦。一上嘅時候，咁當然我哋就用腳力去撐啦。一撐嘅時候，個大髀嘅股四頭肌咧就會用好多血。咁個心臟咧就泵咗啲血咧就落腳下邊啲肌肉，但係就唔夠血上頭。咁咪暈咯。佢眼前一黑。跟住就暈低噶啦！ 哦，呢啲情況我成日都係咁嘅，捱一啲長命斜或者捱完嗰啲白布留低咧，你就 覺 得哇，點解成個人好似咧，好似見雲咁 樣嘅？冇錯，啲血唔上， 谷唔到上去， 因為佢谷咗落只腳。就谷唔夠上去， 因為去咗啲肌肉度。 咁當然啦，呢個係講緊就平時冇練開啦，或者一係就唔行，一行咧就未熱身就行啲好急斜，咁佢嘣嘣嘣個心咧就個心率又好高，咁個人就會暈。咁好得意嘅喎，一樣嘢，如果一個人暈嘅時候咧，個人攣低啦，咁攣低個人就平瞓咗喺個地下，啲血又會上翻到個頭喎。 哦，咁就冇事。 係啦，咁佢慢慢又會醒得翻嘅。 哦， 所以 我諗到倒立行咪得咯， 倒立啊，用嗰隻手咯。好嘅，咁所以咧，嗱，好多時候去行山嘅時候就要即係就住自己嘅能力啦。咁第二就唔好一開始起步谷得咁行啦。咁第三啦，當然真係。有雲嘅咧，頭先我哋講話燒艾啫，咁但係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咧，最簡單，如果見到佢面青口唇白嗰種咧，就真係俾佢平躺躺卧喺個地下，抬高少少對腳，等到佢啲血咧可以流翻 去 頭嗰邊，咁、佢 個 人就會慢慢會醒翻啲。 即係乜都冇嘅時候，就用呢個動作。 冇錯啦，就借呢個方法又去幫下。咁、但係如果好似頭先所講啦。用燒艾的手段呢在個頭殼頂去燒又是一個有幫助急救升舉返佢個陽氣。咁我哋即係補返陽，撞返個強，撞佢個火。咁但係 阿嘴上有問題。如果你話個艾呢喺個頭殼頂呢但佢嗰陣時就唔係瞓喺度㗎喎，係扶。 我哋要扶挨，即係好似俾佢有個靠椅咁樣挨住。 燒就唔係瞓啦，佢 冇錯。 明白。 咁嗱，除咗嗱，如果真係瞓喺度嘅時候，除咗嗰個頭殼頂，我哋可能難做啲啊。咁我哋可以燒艾灸咧，就慶佢嗰個肚臍。肚臍窿啊，咁我哋啊有個穴位叫做 插落去個肚臍窿度。 咁啊冇， 個女仔嚟㗎。 分佢個肚臍。 我哋都係要離開，係離開個肚臍咧，但有两寸，系啦，等到佢有种温顺，因为艾灸嘅目的咧，都系用一种温和嘅热力，令到佢要时间可以顶啲气血聚会，咁所以肚脐咧，佢可以有帮助，我哋亦都系强壮身体，所以好多时候就算嗱，而家讲紧就系个人虚啦、晕啦，甚至乎呢啲方法咧，可以应用喺我哋出门旅行都会嘅，即系你肚屙泄泻，你个肠胃好差，咁我就即刻攞个艾条。就沿住喺个肚脐上，就喺度温灸，咁就令到佢个肠胃功能就会提升，个人咧都会精神爽利一啲咯。 烧几耐啊？ 一般咧就10分钟至到15分钟一个位置，咁而嗰个位咧系呈现有少少红红地，摸落去个皮肤咧就有少少热热地，又唔灼伤佢觉得舒服。 系，真系耐。 咁但系咧嗱，但系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佢系未醒咧，佢个人仲系虚紧咧，咁但系佢又舒服，咁我哋咪持续做。持续直至到佢个人苏醒，或者咧系个人咧点样睇到佢醒唔醒咧？ 当一个人好晕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眯眯眯眼啦，一擘大只眼咧就天旋地转啦，周身咧就会冒汗啦。咁但系咧，佢都可能仲系清醒咧，佢同你有对答能力嘅。咁佢又作呕反胃啦，又会有呢啲现象。咁但系咧，如果佢开始一路经过治疗，你会见到佢面色咧开始红翻啲，唇色咧有翻啲血色。个人咧就开始想试下擘大只眼，睇下啊！但系佢一未得，佢就会眯翻埋只眼。但系佢慢慢佢又擘开只眼嘅时候咧，佢又咦开始冇咁晕咯，冇咁浮，咁就即系开始一路好。 要几耐到你先觉得佢稳定咧？佢可以咩啦？自己慢慢行落山咧？ 一般啦、啊，最少头可能你讲嘅喺个急救过程咧、就十分钟至到十五分钟，基本咧就应该可以稳定嘅。但稳定咗之后咧，我哋都要可能要去坐定下先，企下先。同埋唔好急住去行，行咧又可能行一段短嘅，跟住又企下先。咁当然啦，我哋好多人，我哋成日行山都会带啲饮品嘅。咁饮品当中咧，例如即系一啲有具有糖分嗰啲健康饮品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即系因为当个人消耗嘅时候，我哋要有翻啲糖分。可能你个运动量太急赶，咁我哋俗称有个撞墙嘅现象啦，即系有啲人行山突然间晕，咁啊，咁啊，佢个糖分消耗太急赶嘅时候就会有反应。咁但系如果我哋当时可能食翻粒糖啊，或者咧饮翻啖甜甜地嘅嘢，咁个人咧个神咧就会即刻醒翻翻嚟。 取材有冇啲咩中药上面嘅嘢咧？譬如可能我哋话啊，如果系带埋上山嚟含住佢就好啦，例如甘草即系类似啲咁嘅嘢，有冇啊？ 嗱，会嘅，即系如果就算平时有啲医师咧，佢哋都可能会带啲芯片。例如紅心片， 真係㗎， 會㗎，佢會袋住喺個手袋度。有陣時個人做嘢做得忙啊、攰啊，咁佢都可能含下啖心，覺得個人咧就會精神啲，好似氣力夠啲。咁但係如果嗱，你係一般去開行山操開嘅，你未必會帶呢啲嘢。係啦，但係你知道自己咧唔係咁 fit， 唔係成日都去運動開嘅，咁你就帶定一啲咧，即係糖啦。係啦，嗱，你叫佢帶啲藥行山咧，可能未必人人都會有咁樣嘅原理。咁但係如果你话我带粒糖上去咧，就会比较容易啲。喺中医嘅立场咧，如果系糖分有甜味嘅咧，就系具有一个叫做缓急补虚之意。咁总言之，佢用到一种糖分就可以能够提升翻身体当其时嘅能量。中医角度就系提升啦。咁啊嗱，好似啱啱所讲啦。如果我哋會有機會嘅就帶艾條，咁啊帶嘅起碼帶個銀仔可以刮下啦嚇，咁、但係帶條艾條都唔夠喎，仲爭一樣嘢喎，要帶個火機。 知道。 如果唔係嘅話，就得不無所 用。如果唔係就要鑽木取火啊，攞個放大鏡嚟生火。 邊得嚟火機都幾好喎、 啊，即係要好多方法啊。 知道。 系啦，咁其实呢一排咧，我哋都会见到嘅就有啲人会专登或者去睇下嗰啲咩啊，系啊，枫叶啊，又或者乜嘢红叶啊等等嘅。咁其实咧就系唔系净系纯粹净系睇咁简单。其实原来呢一样嘢喺中医嘅角度咧，都即系有啲计仔嘅。 系啊，嗱，其实喺个行山咧，我哋香港嘅环境咧，好多山咧都好多植物。而呢一啲植物咧，都系好多具有中药嗰个功效，咁我哋就称呼佢叫做生草药啦。咁你识得佢就补啦，唔识得就当佢草啦吓。咁、但系嗱，好似秋高气爽，行山就睇红叶。咁、红叶嗰啲咧就多数系我哋嘅枫香树。枫香树咧，咁佢即系 正名叫枫香树， 系枫香树吓，即系我哋嘅又有啲人简称叫枫树啦。 系。 咁啊，佢喺中药嘅特色咧，嗱，我哋用风树呢个词语先，风我哋会联想到喺我哋成日啲病咧都会有风， 系啊， 咁啊即系话啦，风湿骨痛又系风，感冒伤风都系风。如果用翻呢一个树个，但我哋唔系去叫大家去攞呢个树啊，而只不过用翻呢个树佢嘅树叶或者个树枝。煲水沖涼咧，其實又係有驅風通絡作用嘅。咁即係如果有啲風濕骨痛嘅人士，咁啊有好似之前有陣時打風啊，啲樹冧咗落嚟咧，咁佢都會攞咗呢一啲咁樣嘅樹枝啊，執咗啲就唔好嘥咗佢啦，咁啊煲下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個果實咧就叫做路路通。咁啊係啦，路路通，因為幾好噶呢個名。 節目嚟。 咁佢嗰個果實圓形嘅，黑色嘅，咁佢中間咧就通窿嘅。咁佢個作用咧就係、有帮助疏通经络，有行气血的作用，咁有驱风功效，咁啊，即系呢一啲咧就系一种中药嘅一种特别之处。喺我哋身边，其实喺郊野咧，我哋都会成日见到有呢啲具药性嘅植物。咁但系咧，有一啲咧， 佢就唔係單止有藥性，佢仲會有毒性。 嗯， 舉個例啊，我哋有陣時行係去呢個南丫島，咁啊沿住呢個榕樹灣行過去索古灣嘅時候咧，咁都有個山仔嘅，咁啊行個零鐘嘅啫。咁啊，我哋會留意到咧個山嗰度咧有啲好似吉仔咁樣嘅，成個山都有啲吉仔嘅。咁有啲人就會啊，即係俾佢個顏色好吸引，咁啊去摸下佢，係啦，咁啊拎上嚟會唔會係吉咧？佢未必識啊嘛。咁呢一隻咧，其實係一隻我哋四大毒草里面其中一种。 四大毒草。 冇错，喺我哋香港有常见有四大毒草。其中一种呢就叫马钱。 嗯、 马钱咁我哋中都系中药嚟嘅。但系佢个果实望落去呢就系、是、生即系佢乱嘅时候幼乱呢就绿色。 嗯、 好似个吉未熟。佢熟咗嘅时候呢就直情係个吉咁样橙 色。嘅。 冇错啦。咁佢最怕呢有阵时有啲人呢就啊好得意喎，咁搣返个先，咁一间呢就拎返屋企就叫做哇唔知係咪吉呢，试下味咁大镬啦。 嗯。 因为呢个呢係属于劇毒药。 哇大家真係要小心。 係呀，但係呢佢係会有医疗用嘅。咁、佢就用佢个果实个种子、就爱嚟呢对于一啲神经痛呢就常用。不过呢就一定要有一个份量控制，如果唔系咧就会出事啦。 好，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吓，即系其实行山我有好多嘅学问，亦都好多嘢学嘅。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取Sir， 多谢取Sir。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 中午十二点钟听紧呢个歌叫做《还好没有你》，在安俊豪嘅新歌。十二点钟之后一个钟头嘅风骚快活咧，会有呢一个客家婆来了，同埋呢个片段人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为何不该各自上路？无情人，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 軍事演習，並喺演習後離開相關水域。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話，為應對北韓尋日發射中遠程彈道導彈，列根號將返回東海公海。又話美國航母如此迅速地在半島周邊重新部署是十分不尋常。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99点，升919点，总成交金额577.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毫半升9.4毫，腾讯控股278.4升14.6，阿里巴巴83.7升6.05元，美团174元升12.3，友邦保险69.3升3.9毫半，恒生中国企业62.72升3.48，中国平安41元升3.5，比亚迪股份209.6升17.6，京东集团212.6升19.2。南方恒生科技3.6毫三仙六系升2.5仙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75，瑞士法郎8.009，澳元5.1，加元5.802，新西兰元4.511，欧元7.8255。每百日元对港元5.4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1点，升109点。港金报16,090元，升5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8.57美元，卖出1,7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咧，管道里面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彩怡花园噶，就系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啦，坏车就拖走咗，有少少车龙。而家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彩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迪士尼、龙翔道天马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还有我梁海宁， 还有我黄婉曼，连同专业的医生团队， 给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古迹办举办的无将绘画比赛，冠亚军得主为参赛作品费尽心思。 我坐咗成日啦，早上啦、晏昼啦、夜晚，报出一个最靓嘅时间去画呢一幅画，同埋去呈现佢最靓嘅状态。 因为佢呢啲哥德式建筑全部都系啡啡红红咁样咧，我想衬托翻佢一个出嚟和谐啲嘅效果，所以我先至用一个好似晚霞咁样嘅形式嚟去表达咯。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 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炒钱炒钱炒钱，客家婆你好啊， 芭比哥，芭比哥， 你前一名言都讲错。 我讲错啊！ 你自己名儿都讲错，你自己个名你都讲错啊！我知啊，芭比哥， 芭比哥 系啦，芭比芭比芭比哥， 我唔做芭比哥，我唔做， 你做阿 Ken 系咪？啊，睇时间后啊， 情人节快乐啊！ 哇吓，情人节快乐， 重阳 节，你咪黐线，你啊重阳节快乐。边有人同我哋讲重阳节快乐噶 ？OK， 对唔住，客家婆。 啊，几月啊？三十月 two 啊，三十月 two 啊， 黐声啊，真系。 十月啦，已经。 你第二间讲。 你因为喊上几时啊？黐声哥。 黐声哥，黐线哥，唔制。 你应该叫黐线哥。 八B 哥。 系啦，冇啊。咁我点解要咁样讲咧？其实同温度有关嘅。好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咧，即系秋风起啦，大家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啊，又或者系食嘢都有好多选择。 好多嘢食啊！ 又到中医菜诶，见到艇开始凉啦，天凉啦，或者系嗰啲即系气候开始冇咁热嘅时候，你中意食乜嘅冻食？ 哇！打边炉啦，大闸 蟹 啦，蛇啦， 食蛇羹啦， 系嘛？仲有好多嘢食， 好多嘢。腊味饭又嚟紧啦， 腊味饭要再冻 啲，糯米饭， 腊味饭真系要冻啲， 唔好理啦。 你 话 如果唔冻嘅话，你真系觉得嘥晒啊！ 煲仔饭，哎哟！ 仲有羊肉， 羊肉煲， 系啊，羊腩煲，对不对？ 好正啊！ 系啦， 咁 点解我会问大家嘅就话咁啊？今日而家都31度，你话点算咧？啊，但系你哋会唔会唔理噶？就係當你咧喺屋企嘅時候要食火鍋， 梗 係 開冷氣 啦。打餅爐咧， 好似啊，好似阿家居明話開得最大， 打餅爐啊。 誒，我覺得香港人咧好得意嘅，我哋喺越南司機司機都中意打餅爐 嘅。 香港人一年四季都可以打餅爐啦， 係 嘛？夏天嘅時候我哋就會開行冷氣就去打餅爐啦。冬天嘅時候咧就會係即係都係 開冷氣焗啊。 好啦，咁啊讲翻话打边炉有冇啲咩特别你中意食噶？ 哇， 我哋今日就讲打饼炉啦， 象拔蚌啦。 哇，你咁贵气啊？象拔蚌啊，唔系沙司米咁咩？ 两食两食，亦都有沙司米 啊，系啊。总之好多嘢食， 我觉得打边炉咧最好咧有几样嘢一定要有嘅，菜啦、海鲜啦，同埋肉呢三样一定要。 系冇错， 不过嗰啲咩丸嗰啲我冇乜所谓， 我都系我冇兴趣。 我有一期都好中意食嗰啲乜丸乜 丸， 芝士丸我唔中意。 诶，即系你食食下之后你就会唔食噶啦。炸 响铃就系唔好。 系咩？我又好中意，浸一浸佢咁。 响铃嗰啲咧系少食，即系食一嚿起两嚿子就够。 嗱，出去打边炉，边一个叫午餐肉我就得佢。 我都唔明点解佢真系有、 啊。我讲到明啊，同两位讲到明， 仲要咁贵， 系啊， 系嘛？ 再叫 点解要咧？ 餐肉 边个发明噶？ 我从来唔会打，我唔会食午餐肉。 蠢到爆啊！呢个人 系要错，系攞攞一瓶药啦，去食麻辣火锅。啊，我哋喺度掂东西食嗰时，晓得其喊其实午餐肉。 你剁佢嘛？ 我喊乜鸡啊？午餐肉，我话系啊，午餐肉啊，好好食噶，你冇食过咧。我话点会冇食过啊？咁我就话有咩好食？跟住佢就话：你午餐肉你索晒嗰啲麻辣嗰啲汁啊！哇，咁样食落去就不得之了啊！点不知一食嘅时候，我咪又系有咪又系廿二小时， 都系午餐肉咁嘅味。 跟住耐得就唔记得攞，咪烂晒添。 蠢啊！记得嘅，中文话唔识嘅。好啦，咁啊讲到即系午餐肉呢样嘢，一定唔可以就剁手嘅话咧，咁有啲乜嘢你觉得必食噶？ 牛肉啦， 系啦， 牛肉真系必食嘅， 系啊，唔同部位。 豆腐啦， 啊豆腐， 豆腐又有分嘅， 冻豆腐， 冇错， 烧到硬焗焗嗰只， 嗰啲叫做蜂巢豆腐， 哇，好食啊！ 系啦，因为里面你会见到嘅就好似蜂巢咁样嘅，一层层嘅， 正 嘅，又或者豆腐 骨，诶， 滋足都好，因为佢会索晒佢所有啲汤。你冇嘢啊嘛，你？ 我冇嘢，我今日小强上身。 哦，系咯，啲牛牛地咁样喎。 唔系啊，你中意食咩讲咯，又唔使钱嘅。 系啊，嗱，其实有好多嘢嘅，就算你话食呢个火锅或者打饼炉啦，仲有个就个汤底啦。汤底有冇啲咩研究咧？ 我唔中意辣之外，我咩都中意。 唔中意咩？唔中意辣椒。 系啊，唔中意辣之外，譬如话猪骨啊。 你唔食辣嘅咩？ 我唔 少少唔得嘅。 系啊，番茄啊，乜都中意。芫茜啊，哇一流。 有冇试过豆浆啊？ 豆 冇试过。 用豆浆嚟做汤底。 豆浆 冇试过，正唔正？ 唔正。 咸咸甜甜， 想问下大家，可能你哋会中意。 唔系有一期有一期咧，嗰啲火锅店咧兴落啲中药噶嘛，你有冇试过嗰啲？ 有 抌啲 醉 鸡锅 啊，醉鸡锅我都 OK 嘅。 醉鸡哇，你醉鸡锅咪食醉鸡锅咯，你又会打边炉？ 系啊，佢仲有几嚿当归喺度啊。 系啊，会噶，我就话我觉得唔系几好。 系啊，咁啊尽量唔好咯，因为啲药材咧太劲啊， 系啊，同埋太嘥啊，我觉得。嗱，咁啊好多人有讲嘅就系话，即系汤底咧，港式嘅咧又会。特別咧就係呢個沙爹湯底咧，又係好香港嘅喎。 係啊， 咁啊，另外仲有頭先我哋又講過，有好多唔同嘅湯底啦，有啲人會清湯啦，甚至乎有啲人就淨係用水嚟霎啦。你有冇見過？ 有。 咁啊，因為霎下霎下嗰，其實基本上咧係會有味嘅。個湯咧又有人見仁見智嘅，有啲人會中意咧就會之後可能係擺啲烏冬啊，又或者會係擺一啲另外啲 面 啊，即係索埋啊。咁你哋中唔中意？ 中意啊。 其實啲湯咧煮下煮下又冇味，就變好多味，因為全部都係綠色，等於好似煲湯咁啊嘛，又有肉味，有菜味，有蝦味，好多味。 但係片咗片嗰陣嘢佢咧就有漏啦，不得止。 我同啲朋友有時咧，佢哋會飲埋啲湯嘅。 我會啊，我都有啊。 我就除打邊爐嘅話，除飲啲湯。 中段飲啦，尾段就唔飲啦。 飲埋大家啲口水。 冇錯， 跟住就好滋補養顏。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要講緊嘅就話客家婆來了咧，就係用個打邊爐。好啦，打边炉嘅话，我觉得咧我自己好紧张嘅，就系要买菜啦。 菜啊， 系啦， 唐生菜啦，唐蒿啦，西洋菜啦， 我觉得咧， 我都中意。 仲有豆苗 哦， 豆苗正啊， 豆苗 系要再冻少少先好，有渣唔好。 但系真系偏贵，咁同埋其实我觉得嘅就系我会中意生菜。 唐生菜啊， 唐生菜，特别系唐生菜， 有时咧沾住啲软嗰块咧， 冇错，都食 唔 惯， 系啊， 唔放过。 你去出嚟食咧，好似好尴尬咁啊！啲人哇攞走 啦， 都似个乜肉咁， 冇 咗块盐。 就算有时嗬，你沾住啲肥牛咧，嗰啲血水啊， 照食， 照倒落， 梗系啦，扎扎底底又怼佢落去啦。 好啦，咁菜又点讲啊？客家话， 好似教过， 教过噶啦噃，一定教过。 菜。 哎，冇错，啱菜 啊， 咁啊，唐生菜就唐生菜，西洋菜嘅就系豉蓉菜，咁我净系净所有嘅话咧，我哋统称为 菜， 系啦，系菜咁样仔呢个，我买好多菜，要唔要点样啊？打饼炉，就话我今日要买好多菜，因为今日我哋要打 菜之外咧，有一样一定要有，我就觉得系要咁叻嘅 萝卜， 萝卜因为唔知点解 一定好食， 系啊。我有時我就唔買嘅，但係夾硬咧，阿姐都話唔一定要蘿蔔，要蘿蔔 啊，白蘿蔔係不能缺少。 大豆芽菜我又中意，蓮藕我又中意，薯仔我又中意。 但係你頭先 薯仔啊， 打邊爐落薯仔㗎？係 啊， 我唔好落㗎。 任何嘢都可以落㗎，番薯咩都得㗎。 淮山啊，鮮淮山一流啊。 仲有芋頭。 芋头啊，慢慢。 芋头原来都好食嘅， 芋头好好食 嘅。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嘅话，都唔会系真系菜档阿姐一定要你噶嘛？唔知个白萝卜，佢永远都话要你要加落。 因为打边炉真系有白萝卜好食好多。 好啦，咁我又教你啊。虽然喺课程里面冇嘅，咁啊白萝卜嗰只喺萝卜， 萝 系啦，萝卜就系萝卜啦。 加落去啦，老师。 哦，你中意啦，萝卜好唔好？第一个就系菜，我买好多菜，天朝喺萝卜。好啦，头先你有提到一样嘢嘅就系肉类方面嘅话，大家一定要食嘅系。肥牛， 肥牛， 肥牛就系肥牛啦。 有呢個又唔同嘅喎，因為其實大家食嗰啲一片片嘅肥牛嘅話，其實係經過係啊，同我哋平時咧買嗰啲嘅牛肉嘅話又唔同嘅。 鮮牛肉又唔同。係 啊， 其實富源窑係好貴嘅，我成日覺得咧一碟富源窑都百幾蚊啊。 係㗎， 好貴啊， 唔算貴啦。你唔算食好多嘅就係嘛，係嘛、 啊？半份我覺得好， 半份就啱啦。係 啊，半份 唔好食得太 多，食 多 啲品種 會滯嘅、 啊。 好啦，除咗話呢樣話肥牛之外嘅話咧，另外有一種頭先我哋有提過嘅，就係、是、話有嗰啲咩蜂巢嘅。 啊豆腐、 挑夫、 挑夫、挑夫，你教过 嘛？ 好低我都教过，你又唔记得？ 我哋讲下啫嘛，我同阿梁张张，你做乜喺度发脾气啫？ 我冇发脾气，我大声啫，唔代表我发脾气。 大声啊嘛，冇问题，我都系大声。但系我好高兴， 我都系，我好开心啊！而家 因为有得 开心 咪好 咯，开心咪 好啦。咁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咧，有一啲咧我哋以前嗰度都会食嘅，但系而家觉得就话唔好啦，留翻个度去食嗰啲嘢就系啲丸啦， 系 系啦，特别咧就系嗰个酱爆牛丸啦。咁点讲啊？牛丸、 牛 烟、 烟 系啦，牛烟。好啦，重复一次，有菜、 菜、 肥牛、 肥 牛同埋牛烟。 牛烟 好啦，另外呢一个嘅话，我都几中意嘅吓。咁、其实有时不过就比较麻烦啲，因为要剥壳嗰个系系啦虾 虾， 冇错。你中唔中意食虾？ 好中意， 中意打边炉冇虾唔好打。 系啊，咩虾都中意食。 系啊，我觉得虾同埋蛋都系一样噶嗬。你有时炒即系同鸡蛋一样。 哦、 你唔覺得咁咩？因為其實佢又可以揾嚟白灼，佢又可以揾嚟清蒸，佢、又可以係又揾嚟炒飯。 同埋蝦呢一樣嘢，我覺得對於心急嘅人嚟講咧，真係好好嘅，因為佢一攣就食得噶啦嘛。 冇錯， 基本上抌落去咧， 一變色就食得 了。十下就已經攣嘅啦，數十下 一變橙色你就打鬧佢上嚟噶啦。你唔好咁耐。好啦，呢、這個就係蝦。好啦，蝦之外嘅話咧，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咧，我哋比較係港式嘅火鍋咧，必須咧係有呢個沙爹湯嘅。 嗯、 其他嗰啲嘅话咧，各处唔同嘅地方，佢哋都有唔同嘅汤底，系咩？汤底， 汤底， 啊，我谂住汤底， 汤底， 系啦，汤底，汤底，汤底呢样嘢都好紧要 噶，系、嗯、啊， 唔、同嘅味道。 我自己屋企咧，我中意自己整呢个汤底， 点整啊？ 咁啊，整咩汤底？ 买一扎鱼翻嚟，例如 摆入底裤内。 汤底裤嗰啲叫做，唔系汤。 我想问一下，有人摆条底裤落个？ 我唔知道你屋企系咪咁啊！我好开心啊！我而家， 佢话知你自己开心咪得咯？ 我一边 做人都系咁噶啦， 好难讲。各处香似各处底， 或者你有咧， 或者你系咁咧， 得冇问题。 或者你啲裤有沙爹味咧，系啊，沙爹味咧。 听众嘅耳朵 系 雪亮嘅啊， 就知道你其实有冇 边个人。边个鬼大家知嘅 ？OK， 咁我哋再继续咯。 好啊， 下一个 我唔知道啊，边个人边个鬼啊？ 我系响铃卷，中唔中意啊？ 我都话咗唔中意咯，你又系要特登摆落去。我啱啱话咗， 我就偏要搞响铃镜。 唔 系，其实响铃咪得咯，系咪一个颈住？ 哦，都好多响铃啦， 响 铃。 香莲 系啦，呢个就系响铃啦。 我打咗第八，我唔学呢个。 莲冇所谓，莲啊，香莲， 莲 系啦，香莲嘅。 张张，我中意呢个。 唔好嘈啦， 香莲， 香莲， 香莲， 莲 唔 学。莲系另外一样嘢嚟，系啦，莲 系乜嘢啊？ 莲系。下次我教你身体部分嘅时候先至教好冇？ 哇，好响噶！ 系啊，响噶、啊！ 好， 好啦，跟住咯，饺子中唔中意食啊？ 一般般。 哦，咁唔好学啦，咁你有两分都冇啦。 呢、這个我学喎， 教住 系我拣嘅， 系啦，教住， 教住， 系啦，教饺子，我都中意啊。其实有时嗬，但系就好饱肚咯，食完之后就跟住已经肚， 一粒起两粒 嘅。 系啊，你唔会噶？ 我唔食饺子。 反而 咧，老师你哋有冇落粉丝噶？ 粉丝有， 你又唔落噶？ 可有可无咯。 啊哈，即系有就得啦。 饱 啊， 好嘢。 系啊，我都觉得系。 晒啲汁，嘘一声啲汤又冇晒。 咁你可以唔使谂多啫嘛，系咪先？ 得好啦。跟住我哋有乌冬， 乌冬，乌冬， 系啦，乌冬胶珠，乌冬。我都几中意噶，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可以整个乌冬落去， 嗦 一嗦啲汁。 係啦，咁其實有時你譬如話咧，韓國嘅話佢哋會擺啲飯落去添。 係啊， 跟住咧就係撈咗佢當係一個粥咁食啊嚇。好啦，到最後尾呢一個話，其實我都幾喜歡嘅，又係咁樣啦，浸一浸，跟住可以拎出嚟食嘅，嗦嗦脆嘅炸魚皮。 哦， 點講？ 炸魚炸五皮。 哎呀，好嘢！ 炸五皮， 炸五皮， 嗯， 炸五皮就系炸鱼皮啦，系、啦。 而家咧，我见到有啲人打边炉咧，中意抌嗰啲年糕啊，嗰啲 有啊，有啊，有啊， 年糕嗰啲，一块块白色嗰啲， 系咪啊？哦，咁我又教啦，年糕靓教， 我唔学， 咪太多啦。而家 点解今日你可以咩都可以拣嚟学嘅？ 系啊， 做咩啫？个自由社会嚟噶嘛， 食火锅啊嘛，佢而家当佢自己食火锅咪拣咯。 系啊，放题 系啦， 我呢个系放。 咁最尾其实佢答唔到，好似唔使担心，我哋会有罚单。 阿老师啊， 教制句咩啊？ 放题点讲啊？ 方题， 方题 系啦，方题。 老师啊，放肆点讲啊？ 放肆。得未？ 好， 我哋重复一次，今日我哋嘅课题嘅炸饼炉嘅第一系 菜 肥牛， 肥牛， 肥牛， 豆腐。 咦？你个罗 pat 唔？ 佢冇啊， 冇罗 pat 唔系嘅， 拎走咗啦， 拎走咗啦，系啊，食晒啦，因为牛丸、牛丸、 肥 虾、 牛丸、 虾、 汤底、 汤底、 响铃、 响铃、响铃、 连连系啦， 饺子 系啦，饺饺饺子， 好多都唔 乌冬。炸鱼皮， 炸鱼皮， 一阵间翻嚟， 天机情人。 分精神， 知道。 好啦，考试下你哋嘅Lin-Lin，你 啦。Barbie哥 ，Barbie哥系咪？好啦，好准备好未 ？Barbie哥， 第一题，话人身体孱弱，Barbie哥，五、四、 跳夫， 好嘢。第二题，俗语叫自己嘅女朋友，你称为当 猜 猜冇错啦。 彼族。 第三题， 你话你边个彼族啊？ 所以你唔好答啦，我话以后啲都好俾足噶，跟住我问嗰啲问题， 唔 好答喎吓。 好话唔答喎。 好啦，火锅嘅传统系五 汤底， 冇错啦，好嘢吓，咁都俾你估中啦。第四题，乜嘢系潮汕地区嘅？Barbie哥，五四三，错二 一， 冇错。就怪啦，你错噶呢个系，你有冇补答？有冇补答？乜嘢系潮汕地区嘅传统小食咧？ 当 系 我撞啦，教粗 唔系 教杂 三个字， 大 B 哥， 大 B 哥， 暂片。 真皮是啱嘅。好啦，第五题，形容俾人激，好似小鋭激到小强生咩咁跳啊？当吓冇错嘅。好啦，杜婷， 打边个？ 系 互动， 互动系啱嘅。哇海 ，beef in hot dog 即 系诶，打边个？五四三二一错， 要唔要扣分啊？ 扣分，好，冇问题。而家系佢系两分，你系三分，快啲。系乜嘢？beef in hot pot，b for b for 蜂鸟， 蜚鸟系啦，好我答你系嘛？好啦， 你咁嘅又全部当佢啱晒啦，唔使 喺农历年 唔系啊，老师全部当佢啱啦，又罚过，罚单啊嘛。 咁如果系咁讲法，我哋仲有三题嘅话，咁即系少咗一二三，佢系六。 你而家系咪发烂渣 嘅？ 发烂渣点讲啊？ 发烂渣。好， 我冇问题。 拣宝箱， 我冇问题。我讲完先，你俾我讲完先。我答错冇问题，我学唔到嘢都冇问题，系我自己攞嚟嘅。咁点啊？ 宝箱， 四号， 又系四号。你 等等，一号，一号，一号。 你成个 谂 法拣得四号， 一号， 一号。 因为乜嘢？ 食一锁香蕉。 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三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朝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联同副司长王伟麟以及多名局长、金管局同证监会的代表出席。陈茂波在会后话，交流气氛良好，讨论热烈。他们同议员就六个范畴，包括土地发展、房屋、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金融、创科、商务经济等交换意见，令政府更加了解社情民意，政策更加贴近市民需要。被問到何時會將入境檢疫政策調整至零加零，陳茂波說在疫情方面不能夠掉以輕心，但政府知道本港經濟、社會活動要盡快復常，特區政府正在不斷努力，他又有信心11月在本港舉行的國際金融峰會將會成功舉辦。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認為，近日有報道指二十大會議結束之後，香港同內地的通關政策有機會放寬，並不是空穴來風。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中央完全支持香港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和世界各地展開更加廣泛、更緊密的交流合作。對於最近有人說特區政府大幅放寬入境檢疫限制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盧文端認為並不正確。他了解特區政府就此事與中央有良好溝通，亦得到中央大力支持。盧文端預計二十大會議結束之後，中央會採取有力措施對外推介香港形象，加大力度支持香港與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和更緊密的交流合作。有研究發現，本港最貧窮和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差距由疫情前，即是2019年時的 34.3 倍擴大至今年第一季的 47.3 倍，結果反映疫情下貧富懸殊的情況越見嚴重。研究由樂施會進行，分析政府統計處2019年至2021年和今年第一季的數據。報告又說，貧窮人士失業率持續高企，在今年第一季家庭月入低過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貧窮人士失業率達到 26.1%， 較非貧窮人士高出超過8倍。樂施會期望政府在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疫後復原支援貧窮人士政策，建議落實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和調整至每個小時45.4。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說，新一份施政報告今個月發表，最關心是公屋輪候時間，希望施政報告能夠提出時間表或者承諾，本屆政府可以將公屋輪候時間由高位回落。 焦国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最重要是公屋供应量，长策报告预期会出现头轻尾重的情况，相信未必可以很快扭转。房屋局局长已经表示，今个星期内会提交公营房屋行动小组报告，相信施政报告亦都会吸纳当中的建议。他期望可以针对现有问题，包括建屋流程和探讨建屋方法，能有具体建议，例如组装合成法或过渡性房屋的兴建方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3点，升933点，总成交金额583.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7，升9.6；腾讯控股278.4，升14.6；阿里巴巴83.8，系升6.15；美团174元，升12.3；友邦保险69.35，升4元；恒生中国企业62.82，升3.58；中国平安41.1，系升3.6；比亚迪股份209.8，升17.8；京东集团212.8，升19.4。南方恒生科技3.63，升2.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5，日元144.19，瑞士法郎0.98，加元1.354，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0点，升118点。港金报16090元，升5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7.59美元，卖出17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护送幽州公主的队伍在半路遭遇到一班杀手伏击，好在王朝赶及救到华纯贤，而余玉轩众人死期将至，随时有可能被雍王处死。白建德决定劫狱救余玉轩，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豁然开朗，也需修养。 猜测到底多盲目，多没作用，从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是祝福这人，尚有堂课需要学，定留低落人，无穷尽美好或快要走得近，爱跟痛楚互为牵引。 拍完嗰条 MV 啦，我今日咧可以咩都唔做，喺屋企瞓靓觉。嗯 ，Joey B B， 唔得啊！ 吓，点解唔得啊？ 仔仔你乖啦，你依家系香港乐坛天之骄子，泛亚太区最受欢迎男歌手，仲有啊，啱啱都攞埋全球华人脑中青最 Nike 大奖，你唔可以松懈噶。 喂，系讲开啲奖咧，我想问嗰、那个咩宇宙最长？是咩咩最长咩奖？ 呢一个系全宇宙最长戏歌星奖，顶、爷冇份角逐，所以咧咪你攞咯。系、啊，今日咧已经唔系公众假期啦，同嗰度长唔长冇关嘅。嗱、不过咧，如果讲面长嘅话，就应该就马小强赢啦，系咪、 啊？ 你攞咗啦，你唔好再谂咁多嘢啦、不过咧，我知你攰攰下，嗱，咪话我呢个经理人啊，个地下情人唔通情达理啊，嗯。 我俾你瞓多十分钟啦。 吓，瞓多十分钟，多少少咯。 九分五十三秒，我唔准你扭计下。 系咧，今日咩日子啊？点解你俾我放一日假休息嘅？ 嗱嗱嗱，你撩我倾偈咋？唔好话我唔俾你瞓啊！琴日重阳节啊嘛，公众假期，咁我哋琴日咧又做咗几个 show，今日咪俾半日假你咯，你睇我对你几好。 哎呀，弊啦弊啦！ 咩事啊？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 你原来琴日重阳啊？ 系啊。 我要拜我爹哋啊！差啲唔记得，弊啦弊啦弊啦，点算啊？ 唔系住，你等阵先。 点啊？做咩事啊？ 我要 check 下今日你下昼有冇个 schedule 先啊？ 哦，你 check 我下昼啲 schedule 啊？ 系啊，冇错。 点解啊？唔得啊！你唔好 check 我下昼啦，我一定要拜我爹哋啊！ 唔得啊！一阵间三点咧，马家姐有个飲食节目揾咗你做 guest 啊！ 马家姐，成日哈嗰个啊， 就系嗰个嗰个咯。冇错啦， 仲有边个去啫？ 啊，前晚啊，攞咗嗰个咧炸帝大奖嗰个长仔啊， 嗰个长仔成日炸炸帝帝，炸得嚟又唔似，我就唔去啦。 吓， 不如咁啊，你话我病咗，晏啲仲有冇其他嘢啊？如果 唔 去， 唔得啊！你下昼五点啊，去娱乐大包包做访问啊！ 娱乐大包包啊，大包包定 大 包 包？ 哦，大包包，大 大 包 包，大包包迟啲先上。 哦，咩嚟噶大包包？ 哎呀，你唔知咩网上节目嚟啊嘛？十一月出噶，专爆讲大话，佢啲艺人咧，佢讲大话嘅。 哦，讲大话嗰、那个，成日话自己中咗， 系啊， 几次 封啊， 封嗰、那个， 冇错啦， 系 系啦，嗱，就咁样嘅，其实都唔系，系同其他嘅艺人啊一齐讲大话嗰个啊、 哦，有其他艺人噶，有啲咩人啊，可唔可以讲下？ 好多啊，嗱，有华哥啦，有伟哥啦，仲有就系阿玲姐啦、方姐咧、阿珍姐啦，仲有啊，最新嗰个师奶杀手啊 ，Chilan 啊。痴靓啊 ，LAN 啊， 佢系佢都做师奶杀手， 佢系 痴靓， 痴靓， 我仲以为佢系名叫痴仙添，我唔开咯， 痴仙系佢细佬， 哦，佢细佬叫痴仙，痴靓同痴仙，帮我叫定车啦，我真系要去拜我爹哋啊， 依家就去。咩都冇准备喎、 啊！拜月拜祭要准备啲咩啊？ 哎呀，梗系要准备啦，水果鲜花祭品都要噶嘛。 咁一间去到买咪得咯 ，B B。 哎呀，你唔好截我啦！咁去边度拜啫？ 和合石，我中意你嗰啲和合石，呢度和合石。 和合石今日好多记者同狗仔噶。 佢哋走去嗰度做咩啊？ 你唔记得咩？阿坤叔啊，靓模被捕死，边个嚟？高脚七， 靓模但系叫肥婆四啊。 系呀、啊。哦高脚七都系啊，都撞嗰度啊嘛，实际会好多好多啲记者喺嗰度访问啲 fans 噶。 唔紧要啦，我带翻个副招，着件羽绒笠住个人，咪冇人认得咯。得啦，我起身啦，半个钟头出发耶。 弊、我唔记得话俾佢知，今晚仲有一个风骚唱不完嘅颁奖礼。 我唔理，我要收毛，收毛，收毛。Suey BB， 唔好行树，闭住。 到咗和合石 咩啊？ 周围都有狗仔。 树咩啊？ 唔好叫得咁亲切。 唔叫 Suey BB 啊？咁叫咩好啊？哎，得，Suey 妈咪又唔得， 唔好大声。 啊，我想买啲祭品先啦、啊。 唔好咁大声。佢中意啲咩？ 佢中意打麻雀，打边炉。 够啦够啦。 打， 冇错冇错。 我都未讲完打咩。 我知道。嗰啲嘢可以买嘅，冇问题。好，前面咧有一档卖仔品嘅。 哦，系、哦， 我哋偷偷地去睇下。 好啊。 啊，哥仔啊，有冇麻雀啊？ 哎，有啊，要几多副啊？ 黐线嘅咩，一副咪够咯，拜仙人啫嘛。 哎，梗系唔得啦，仙人响下边闷噶嘛，闷咪要开台咯，打打下唔见咗只，几冇瘾。唔通上嚟问你攞咩？ 我猜过你啊，哎、我扎住你啊， 得 衰啊你把口。 多谢麻雀两副嗱。两副咪啱啱好咯，嗱，使唔使配六粒色仔啊？ 系都要人买两副。 我想问咧，点解买麻雀？你唔系俾埋嗰六粒嘢我？ 系啊， 所以话你哋平时硬系冇咩点理啲仙人啦。喂，而家下边嗰啲麻雀啊，唔连埋色仔好耐噶啦。嗱，加到六粒色，同埋筹码啦。 喂，阿长面哥哥啊，老老实实啦，除咗咧。嗰啲色仔啊之外仲有啲咩配㗎？ 聪明靓仔啊，你咁顾啲仙人真係抵你发。嗱、啊、见今日係重阳翌日，即係九月初十， 一个礼买麻雀三宝有嘢送。 咩系麻雀三宝啊？ 听住啦噃，麻雀三宝啊，麻雀三宝，一麻雀台啊，四张接凳，加一张麻雀灯。送你八张麻雀纸加四杯茶， 是但啦，是但啦，是但啦， 我都唔知你噏乜。 系啊，系啊，要晒佢啦！哎呀，咩都好啦，要几多钱啊？ 嗱，后生仔，神中追远啊！你咁孝敬嗰啲先人，真系佢都保佑你大富大贵啊！贵啲都冇所谓啦， 系嘛？唔好讲咁多啦，系啊，几多钱啊？ 几多钱？ 定位八千八， 八千八， 平咧，抵啊咧！ 你都好型喎，我话你型啊，系啊，赞你啊我。 啊，得啦得啦，唔讲呢啲，八千八好实惠噶啦。 你算啦算啦算啦，算啦。阿爹哋都中意打牌嘅，嗱，啊呢度九千蚊啦吓。 啊，但系差啲唔记得，喂，嗱，嗰只麻雀灯咧，你睇唔睇到啊？冇灯胆嘅喎，帮你配灯胆好唔好啊？ 配埋灯胆啊，是但啦，是但啦。 咁嗱，你要悭电胆啊，定 LED 长寿悭电胆？ 啊，普通得啦。 喂，梗系唔系啦，小姐 ，LED 长寿悭电胆，耐用啲，光线柔和啲，又防紫外线。防埋白内障兼红斑狼疮，真系冇咁伤只眼噶。 其实咁多嘢啊， 啲咩灯胆？讲真，喂阿哥哥啊，都系指责啫。 系啊， 我都俾咗九千蚊你，唔使走啦，你俾晒所有嘢我啦，咩胆都好啦，大家开心好唔好啊？ 得后生仔，唔好理啦，姨，后生仔爽快，好俾个 LED 特长悭电胆，等阵啊！ 等，你啊，头先讲个抽嘢啊，你求其啊用支笔啊写落去呢一个嘅灯胆度啊，就当系啊，啲字仲要咁肉伤， 喂， 我 原 来 你写噶咋？咩灯胆都系你写噶咋？ 后生仔，阿姨你唔好嘈啊！ 你唔好成日叫佢做阿姨啊，佢唔系阿姨啊，佢有几老啊？依你个。 唔好咁样，唔好同啲人嘈。 大家摆散，唔好嘈，唔好嘈啊！纸扎嘢梗系写上，我就当系噶啦。唔通我掹埋条电线俾你咩？地库都冇电啦、 啊。你都几嚣张。 哥仔，咁我写够得啦啩？ 咁又唔得、 啊。点解 啊？真系你听住啦，我支笔开个光，我只手开个光，肯定好多啦。嗱，写好啦，搞掂，多谢仔仔哥。 吓、啊，你叫我仔仔？ 系啊，喂，你带一副超。我都有人認得你啦，仲有啊呢、這個靚阿姨啊，你蘇怡啊咩，你經理人啊咩，啊喂真人又真係幾爽 啊！等陣啦，我同廣州我講得走啦。 咪住，喂仔仔哥，送副超俾你，正嘢嚟噶。 嚇、啊，你送個紫扎眼鏡俾我， 係啊， 得唔得你咁衰嘅？ 對唔住，對唔住，兩位唔好誤會，係俾你燒俾嗰啲仙人噶，好嘢嚟噶，紅外線夜視鏡。反出啲功能咁样啊，打麻雀啊都唔怕俾啲鬼呃啦，爽咧！ 得啦得啦得啦，多谢， 拜拜仔仔哥， 拜拜，舒怡，我哋走啦。 哎呀，我想去 toilet 啊，你等我一阵啊。 哦，快啲啦吓， 仔仔哥， 咩啊？咩啊？我赶时间啊，讲啦。 我想问咧，你系咪同嗰个舒怡拍紧拖噶？ 梗系咪啦？你唔好乱讲啊！佢系我经理人啫嘛。 唔系、啊，我发现到一样嘢、 啊。咩啊？ 佢个壳同你个壳嘅颜色一样噶、啊。 吓、啊，你装到佢个壳？唔系啩？我都装唔到，你装到佢个壳？你喺边度？你喺边个方向装到？你话俾我听，我试下。 粉红色， 粉红色 同你个壳一样啊！ 哦，你讲嗰个手机壳 系啊？喂，忍住，踢到阿坤哥嗰啲花，唔好意思啊，坤 哥 系啊。你咪你前面呢个毛咯， 系，哎呀，坤哥唔好意思啊，你好， 喂，话时话啦，微姨同阿坤哥咧隔篱啫，咁近 嘅，系啊，微姨同阿坤哥啊，以前系、哎、你都唔知道啊， 原来坤哥同阿微姨真系一 pair 啊，你点知噶？ 我话俾你听啊， 系 我听啲前辈讲啊， 系 佢哋成日喺个影城个古装街入边啊。嗰度咧，哇！真系， 佢哋点样？哇！真系啊！ 佢哋咧，好似古装片嗰啲打更佬，打更佬点打？ 我唔知啊。 嘟嘟嘟，当嘟嘟嘟当，咁样噶嘛？ 我明啦，即系嘟三下，然后当一啦。 唔好咁大声，唔好咁大声。 喂，佢哋都走咗啦，惊咩咧？喂，问多你一个问题。 咩啊咩啊？ 天后咧 ，Lily 咧，同阿志明哥。系咪好翻埋一齐啊？ 你点知噶？你点知噶？ 我朋友个表妹个同学啊，喺六星星酒店做噶。嗰日见到佢哋前后脚入去啊。 佢哋六星星酒店做咩啊？ 唉，佢哋入去咧就一齐上咗总统套房啊！ 讲啦，佢哋上去做咩啊？上去做咩啊？ 咪 嘻嘻，原来有 嘻嘻啊！哎呀，等我第时想电台爆话出嚟先。 啊喂，仔仔哥， 咩啊咩啊咩啊？ 大家咁好倾，可唔可以八单料俾我先？ 你又想八乜嘢啊？我知啊，八俾你听有乜所谓啊？ 过嚟先，我想问你，风骚唱不完咧， 系 嗰只马咩咧？唱歌咁鬼难 听，咩咩嘛，系啊， 系啊，点解你唔炒咗佢啫？佢系咪有高层炒佢啊？ 呢单啊，呢单好备料，唔讲得俾你听。 唔好啦，佢真系唱得好难听， 真系啊，真系想知啊。咁啊， 好多 friend 都想知啊，陈哥。 坚系你啫，嗱，第只耳仔埋嚟，耳仔啊，唔系个嘴啊，锡你咩？而家嗰只马咩咩啊，真系有后台噶。 系边个啊？ 系啊，嗱，我讲俾你听。 哦，啊，知道啦，唔该晒，拜拜。 就系咁啦， 仔仔，你同我跪喺度。 吓！做咩无端端要喺坟场要我跪喺度啫？咁多人， 你等我刮你两巴屎！ 哎呀，又话刮嘅，你梗系打我！喂，你发咩神经啊？咩事啫？ 啱啱扬晒出嚟啦！话你爆咗风骚唱不完啲料出嚟啊！ 我冇啊！我真系冇啊！我真系冇啊！ 你冇？你吼我唔响度，同头先个女仔讲乜嘢？ 诶，我 嚟噶，咁样打傻嘅咩？ 我冇做过啊！ 你好讲啦嘛！ 哎，好啦，我讲啦，风骚唱不完，上榜冠军歌曲就系。不过系人都知噶啦，我哋得一只歌上榜，唔系呢只系边只先得噶？ 我哋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乐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骚，即刻会快乐。 而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 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碌地，每日风骚好欢喜。而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觉气。 今日三个钟头又过一段落，仅此多谢所有收听嘅朋友。 明天请早。 几时食香蕉啊？啲人问。 几时？ 佛 诞啊嘛。佛诞 啊， 梗 系。佛诞啊嘛，听日咯。 我买咗大梳嘅，好唔 好啊？好啊，我哋每人买一梳，好嘛？ 系 唔好啊？ 听日睇下你点食咯。 大惊你！My kitty cat is all that, and then some. You are the one, gotta represent, gotta go the whole run. We could play all night, gotta do it right. Snuggle up, huddle up, nice and tight. My place and yours, gotta be more. Do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get through the door.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da, da.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yeah. Coochie, coochie, yeah, yeah, da, cliche. Ce soir, bump, bump, that's right. Bring it on, daddy, it's the bedroom fight. Gonna head for the doors, I'm pulling off fast. Gotta keep up if you think you can last. Gonna get wet, are you ready?